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已经系2023年嘅九月22号，农历咧就八月初八嘅早上嚟嘅。咁啊，见到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29度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3%。咁啊，扭开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时间咧，早上都继续咧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咧喺星期五嘅早。上啊，咁啊迎接埋今天嘅努力之后咧，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休息一下啦，咁啊有啲时间咧可以俾自己喘息一下，咁啊始终 weekend 啊部分朋友咧都可以休息一下嘅。如果你系譬如翻 shift 嘅，我成日都系咁讲噶啦，唔紧要噶，唔使羡慕人哋噶，因为咧你总系会有你自己可以休息嘅时间，有自己可以回气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我系咪冇时间休息咧？边度会啊？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 schedule 嘅。咁总之按照住自己嗰个嘅行事力咧，就好好地去到做好眼前嘅工作咧。咁你个 big picture 咧？就应该都冇走鸡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原来人呢有阵时会因为我哋嘅不断嘅经验累积啦，有啲事情咧会忘记咗。忘记咗之后，当你谂翻一啲老生常态嘅说话咧，你就会突然之间好似有所顿悟咁啊！系、哦，真系系嘅。咁呢个又系突然之间嘅顿悟咧，咁你可以令到你谂到啲乜嘢咧？啊，原来可以令到我哋咧就谂起好多嘅爱啦，亦都会令我哋谂起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啦。因为当我哋咧，即系年纪越大嘅时间，我哋会开始好老土嗰一句就系、你会越嚟越明白到身体健康嘅重要性。好似前几年咁样有疫情咧，咁大家都会话系、身体健康好重要、哦。人咧唔一定要去到某一个嘅情况先至会有呢啲嘅顿悟嘅。咁有阵时如果你自己平时都有留意住嘅话咧，咁你都会知道原来身体健康系好重要。仲有、你都会发现咧，同家人嘅相处时间原来系比你想象之中嚟得更加少嘅。咁亦都有就系话，你发现啊，原来人同人之间嗰个相处咧。嗰、那個面子啊，個面子咧，原來咧，亦都係唔係咁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啫。有啲事情你可以分到，呢個係重要嘅，嗰、那個咧係唔重要嘅。咁所以喺生命上邊，如果你已經揾到呢啲嘅叫做頓悟嘅話啦，咁你亦都會知道，原來喺你身邊有好多嘅朋友不斷支持住你，你會懂得去到珍惜同埋同其他人相處，作為你嘅後援咯。 受挫，遍体也受挫，不阻我继续。 续战火里高歌。其次还有着你支撑我，其实你付出的一样多，但多少都见到是为了你。我也无惧这艰险的战地，但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除非终于试过胜利，让我真的打不死，一口成为奇人留低传奇。世界会看见那后悔是你。无惧这艰险的战地。除非终于试过胜利，但多少都见到是为了你。Oh yeah， 无惧这艰险的战地，但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Oh yeah，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让我真的打不死，一口成为奇人留低传奇。Oh， 世界会看见那后悔是你。 早上6:15的早上，望望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的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8度，相对湿度8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啊，有一个咧，我觉得都几好嘅，因为睇到佢一直以嚟个成效都相当之唔错，好多人受惠。就系讲紧市区重建啦。啊，市区重建近年咧就加快咗喺旧区嘅一个重建嘅步伐啦。咁啊，见到有啲文件就显示咗，嗱，市建局咧已经展开咗荃湾地区规划研究噶啦。啊，提及范围包括咧就荃景围至到咧就荃湾东工业村，嗱，合共总共咧就大概占地236公顷啦。研究就会分六个阶段，咁啊首阶段嘅基线咧就已经喺五月咧就展开噶啦。好啦，咁啊当局亦都话到，已经咧就向楼龄达到30年旧楼嘅业主同埋租户，分别咧就发出15000份嘅问卷。咁啊，整个嘅意见调查咧，总共收到3000份有效嘅问卷噶。嗱，喺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同埋数据之后咧，亦都会展开第二阶段嘅研究。咁啊，再次邀请地区嘅持份者同埋团体咧，都其时又会再表达意见噶啦。好啦，今次呢一个咧就委托顾问展开嘅荃湾地区规划研究，嗱，预计咧就为期24个月噶。咁啊，头先提及过啦，范围咧就喺呢个荃景围至到荃湾东工业村。咁啊，其实佢亦都分开咗咧，就一个叫做核心区域同埋机遇区域两大区域噶噃。嗱，前者即核心区域咧就79公顷，涉及咧就710栋嘅私楼噶。啊，当中其实80%咧楼龄达到50年或者以上噶啦。好啦。而基于区域咧，核心区以外嘅大概157公顷嘅地带嚟嘅，将会检视咧就基于区域范围之内未被善用嘅闲置土地，咁啊研究第日点样配合啊荃湾市区一啲更新嘅可能性咧。 嗱， 所以咧而家就分咗几个嘅阶段噶吓，咁啊呢啲阶段咧完成咗之后咧，又可以开始重建啦，又会再见到咧就荃湾一啲新嘅气象啦。荃湾我都好欣赏，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基本上你出咗铁路站之后啦，你出天桥其实好多地方都已经系可以直达啊，变咗喺行车上边咧。如果你係咁多行人已經利用咗呢個高架天橋嘅話，喺對於行車以及安全性上面咧，係可以大大提高啊！呢個我覺得其實都係做得唔錯。咁啊，睇下會如果嚟緊有啲新嘅規劃嘅時候，呢個新規劃又可以有啲乜嘢新嘅點子俾我哋嘅廣大市民呢？好嘅點子都要讚下佢，俾啲四方冇佢大下先。 誰話求學全為了考試？觉得总不止，如妈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中史。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合照。擦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顾忌？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泄露了？回味当中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满天飞，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问题，不记得思考。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咧，咁啊当然就要同大家睇下有啲咩地方玩啦。临近中秋节嘅时间咧，都已经有越嚟越多嘅活动咧，咁啊已经预告咗噶啦。嗱，预告咗嗰啲咧喺下个星期我哋就慢慢讲啦，因为好多都系29号先至 launch， 即系例如一啲喺海边嘅大型市集啊，大家都知道而家要推夜缤纷啊嘛，咁希望大家夜晚多啲消费嘅。咁所以咧有好多晚上嘅活动咧都可以陆陆续续咧就同各位听众喺节目入边分享噶吓。咁嗱，如果你话今个星期五六日嘅时间咧，嗱，坊间都有好多嘅商场咧，其实都亮点越嚟越多啊。例如无论系恐龙嘅，定还是其他主题嘅，或者一啲本身由工厦改建而成嘅，其实佢哋全部咧都有推出一啲唔同嘅时段嘅一啲嘅新嘅点子啊，吓，咁啊都几多嘅。咁但系又如果讲得太多咧，又牵涉宣传，我又唔系好想。咁所以大家可以揾一揾，睇下。呢一类型嘅商场佢哋有啲咩新嘅方法去到呢就招揽一啲嘅新嘅顾客啦。如果商场都多咗地方呢，就可以俾大家呢就譬如係影下相啊，打卡啊，或者多咗啲方法呢係留得住啲人，咁令到大家嗰个人流会多咗啦。咁开始冇咁千篇一律啦。因为一直以嚟呢觉得呢一个嘅商场啦，香港商场都係太过千篇一律啦。咁仲有咧唔同主题嘅商场啦，咁佢哋亦都有喺中秋节嘅时间，譬如成个月光揼咗出嚟啊，又剩。咁啊，九龙区亦都有一啲嘅商场咧，咁啊佢亦都有嚟自日本方面嘅家私铺啊，大型传统家私铺咧，咁啊亦都面世，咁啊亦都系啱啱开张。咁同埋就系譬如喺旺角区，咁亦都有啲新嘅一啲限定店咧，咁啊同譬如一啲卡通人物啊，或者电玩啊，系好有关嘅。所以其实咧，商场自己都做咗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方法，去到吸引大家。唔单止咁啊，连埋工厦改建而成嘅室内游乐场咧，咁啊将个价钱咧亦都降低咗门槛啦。咁啊有啲譬如系50,000平方尺嘅室内游乐场，咁啊讲紧就100元都唔使，咁啊已经咧可以俾大家咧就入去尽兴去到玩下。所以咧都几多特别嘅事情。如果你喂我唔想入商场，咁点啊？咁当然啦，你都可以咧就去譬如荃湾区一啲用传统商工厦改建而成嘅地方啦，其实都有几多咧就免费，而且咧就可以俾你打卡嘅位置嘅。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嗰个嘅天气咧，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即系天气大致上同呢一两日咧就差唔多，天晴嘅机会咧会多啲嘅。所以即係话呢，如果去呢啲室外嘅地方打下卡，浏览一下自己生活嘅城市同埋唔同区份嘅话呢，我觉得已经系星期六日一个几好嘅方法，几好嘅去向可以俾大家选择㗎啦。仲有呢，可以去下博物馆啊，又或者系去下一啲特别嘅政府康文署嘅地方，都可以感受一下呢就係呢个节日嘅气氛嘅。咁但係最紧要就天气好啦，咁所以就头先都睇咗星期五六日嘅天气呢，我觉得尚算可以俾大家出去游历一下香港㗎。 脱完会粒细碎微尘，散发曾有的白色天真，就是望向天气氛。阳光暖雨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怀波波斩流，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天长足久，用最真的感觉呼吸，逐秒天空变化再散。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嚣张，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 到拥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随我忙我的朋友，不必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有意我也能够发光，一身闪光无乱去闯，难道就算想起到我仍然能让我追光，那个方向总有天空，无视天中火光绽放，独有的非一般好看，要是闯出好天气，如雨后差的天气，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 第一首作品叫做《天气之旅》，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白元路早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警方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接获2197个受害人报案，当中涉及金额大约13亿7千万。警方话，案件至今一共有11人被捕，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亦都积极跟进调查，并会继续联络涉案人士，以提供相关资料协助警方调查。据了解，艺人庄思敏昨晚回香港之后对商罪科接受调查，艺人张智霖据报亦都被警方邀请协助调查，两个人都没有被捕。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他说联合国应该平衡推动安全、发展、人权三大支柱领域的工作，由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大国应该以身作则，将对多边主义的承诺真正落到实处。他又强调要重视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透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指出停火止战、启动和谈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重申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德国政府据报正是考虑自2026年起禁止在当地的核心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通讯制造的部件。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回复的时候说，如果德国政府在没有证明中国产品对德国构成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真是决定朝着这个方向推进，中国不会袖手旁观。中国大使馆又说，如果德国毫无道理地排斥中国公司，不单止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亦都损害中国公司和德国自身的利益，强调华为和中兴长期以来在德国的营运符合德国法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之前说，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国家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各国都应该为外国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美国国会山庄，争取议员批准美国对乌克兰的新一轮援助。泽连斯基这次访美正值民主共和两党就拨款法案陷入僵局，而共和党强硬派议员质疑是否应该再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話，澤連斯基同參議員閉門會面嘅時候話，軍事援助對烏克蘭至關重要，話如果得唔到援助，烏克蘭將會輸掉戰爭。而舒默亦都質疑喺戰爭處於轉折點嘅時候切斷支援嘅意義，強調喺援助烏克蘭方面，而家仍然唔係鬆手嘅時候。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就話，有信心目前的政治分歧不會阻礙對烏克蘭的援助。他透露拜登政府將會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新一批軍事援助，當中包括提升烏克蘭防空能力，但是美方不會應烏方的要求提供射程達到300公里的導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系香港 香港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 JW 黄浩仪，我很喜欢 Made in Hong Kong， 因为我觉得 Alex 和超 B 他们的互动啊，他们的 support 都是很多咯，所以我很多谢他们在港台上面给我的支持啦。 香港电台95岁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搭港铁要礼让，乘客要点早。计我梁继章话就梗系行入啲最吸 like 啦。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学做位礼让嘅乘客。 10月4日港铁礼让运动2023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啦。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想知啲中药材系真定系假？原来依家可以用 DNA 排序验证到，一齐睇下本地中医药现代化嘅最新研究啦。 仲有国际知名新媒体艺术家分享点样融合艺术与科技，创造出崭新嘅视觉享受。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咧，时间嚟到朝早6:37嘅早上啦，28度嘅气温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有小白喺度喺晨光入边同各位听众倾下偈先啦。唔知大家以前咧有冇睇过套戏咧，就系嗰套《魔戒》《Lord of the Rings》《魔戒》《魔戒》三部曲嗰个《魔戒》，我唔记得咗佢有冇全名添。好啦。 咁唔紧要。好啦，咁呢套魔戒咧，其实大家都知啦。咁我嗰阵时魔戒三部曲啦，咁我记得佢上嘅时候咧，都已经引起好多热话，因为都系少数啊，当年咧少数就系会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即系再数之前嗰啲可能都有嘅，譬如。阿洛舒华辛力交嗰啲咩未来战士啊，又或者系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来呢一类型咁嘅戏咧，因为太长啦，咁啊都会有几部曲嘅。好啦，咁啊魔戒亦都用一种新嘅当年啦，新嘅电脑技术去到拍摄，咁所以佢嗰、那个强劲嘅，亦都由呢一个改编嘅关系啦。咁啊每一集咧，其实都差唔多两个钟头啊吓。好啦。咁啊咁长嘅关系咧，咁啊所以一坐低就坐两三个钟啦。嗰阵时都有啲人叫苦连天噶啦。最近咧，咁啊将呢一套嘅魔戒咧，竟然间咧就有戏院，就推出一个叫做马拉松睇戏。咁啊喺9月23号，唔系即系听日，即系亚运开幕嗰日，一口气咧就将魔戒三部曲咧就播晒。咁啊啲戏飞咧都差唔多卖晒噶啦吓。得翻嗰啲前面嗰啲叫观星位嘅，相信都会继续跟咗佢噶啦。咁啊，会由呢个朝头早嘅10:20，一直咧就播到晚上嘅10:20。咁佢有个票价嘅，都即系都几百蚊咁嗰啲啦。咁啊，马拉松式嘅播放啦。咁啊，中途咧只系得两节嘅厕所位。咁啊，应该系播完第一集就去厕所啦，去完厕所翻嚟播第二集。跟住再去厕所啦，跟住播第三集，跟住完翻屋企咁样。好啦，咁所以佢得两个嘅厕所位，就唔会喺嗰度戏嘅中间嗰度咧就 break 开佢嘅。咁啊，亦都就系佢包咗嗰啲咩美式热狗啊、墨西哥薯片同埋冬甩呢啲嘅小食嘅。咁啊，亦都会有啲特别嘅纪念品啊咁样啦吓。咁啊，仲有个证书添，呢、這个证书就好笑，叫挑战成功马拉松睇戏嘅证书咁样。好啦，咁啊反应都唔错啦。我谂个重点就喺边度咧？重点咧就系、是、竟然间有呢一种嘅方法咧，戏院嗰度上啦，魔戒三部曲，咁啊爆谷咧就任装嘅，全院就满座啦。咁啊，到底系整蛊自己啊，定还是你会觉得喂几套呢啲我喺屋企睇好过啦，我随时 pause 都得，随时暂停都得，好似好啲、啊。好啦，咁亦都有啲热议咧，就话到喂，不如咁啦，你既然有魔戒三部曲嘅话咧。有好多咧都有呢一类型一炸嘅，例如头先提及过嘅 Back to the Future 啦，Marvel 咧其实之前我记得喺美国咧都曾经试过将佢由第一部嘅电影就一路播到去即系最新嗰套 End Game 咁样嘅，哇！即系睇到喷血啊吓！好啦，跟住咧就仲有啲乜嘢咧？仲有啲譬如系 Harry Potter 啦，嗱 Harry Potter 咧都系。七部曲，如果我冇记错，希望我冇记错啦。如果七部曲嘅话，每个部曲你都差唔多两小时嘅话咧，七二十四个钟咧，咁又可以破呢个魔戒嘅纪录啦。所以咧，呢一类型嘅电影或者呢一种嘅上电影嘅方法啦，或者将佢以前 high def 即系 HD 嘅 version 变成而家譬如 4K 嘅 version， 然后再上咧，其实都唔出奇啊。咁啊，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喺一个大银幕嗰度啦，免费爆谷嘅，其实你包咗嘅。即系有炮谷食嘅情况底下，咁你可以欣赏自己喜欢嘅戏，其实都未尝系一件唔好嘅事。都系嗰句，最紧要你睇得开心啦。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希望朝头早嘅你继续精精神神啦。今日同大家揭一揭呢个晨光百科，哇，本书都好厚啊，百科全书。做咗差唔多10年啦，咁原来呢个百科全书咧厚到一个点，揭下揭下嘅时间咧，准备咗嘅资料都相当之多，开心果、哦，开心果咧就属于坚果类别嘅，咁啊唔使揾营养师咪咪出嚟讲，我都揾咗啲资料、哦。嗱，开心果咧其实系一种咧就滋补嘅成分嘅果实嚟噶，嗱佢咧味甘无毒，咁啊中医角度嚟讲叫做温肾。暖脾咁啊，适合咧就调理一啲嘅中气嘅，可以令到你气啊顺啲。咁亦都咧就可以增强你嗰个嘅叫做免疫系统噶。好啦，改善营养不良，更加可以促进咧就系心脏健康。嗱，详细嘅六大功效有边啲咧？包括咧就有提高你嘅视力啦，即系例如我呢啲开始眼蒙，哎呀，我都眼蒙啦，阴公。好彩 其实都雅蒙咗好多年，近视啫。唔紧要，开心我都含有咧，就系一啲胡萝卜素噶，例如系花青素同埋叶黄素呢啲成分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嘅眼睛免受伤害同埋抗氧化噶、哦，亦都可以保护我哋嘅视网膜，咁啊可以咧就健康啲。好啦。开心果亦都有良好嘅脂肪、蛋白质同埋纤维含量噶，可以喺长时间感觉得到咧一种饱肚嘅感觉，咁啊令到我哋提供个稳定嘅能量水平，减少我哋嘅进食量，即系可以喂有饱肚感，我唔使食咁多啦。不过都要记住。本身開心果都唔好食咁多啊！呢、這個我記得營養師講過咧，就通常嗰啲咩一份啊，咩一個拳頭咁樣嗰啲噶。好啦，亦都可以咧就心臟健康，頭先都略提過啦。咁啊，同埋腸道嘅健康，護膚抗老嗱，開心果含有維生素 E， 具有強大嘅抗氧化性嘅，咁啊可以有效增強我哋皮膚嘅抵抗力，咁啊亦都能夠抵禦呢個破壞皮膚嘅細胞嗰種自由基嘅傷害。仲有咧，开心果可以增强我哋嘅免疫系统嘅免疫能力噶噃，所以开心果嗰个功效咧，原来都相当之多，可以帮我哋健康噶。听到之后都要讲句收到收到，今日可以开始安排自己食个开心果，食完开心果，自己都会系成为一粒开心果，咁就好啦。 个票收好，大汉堡跟三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 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缓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 Yeah Yes you give me all give you all my love。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十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盲目，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 我 my love， 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呢首歌嚟自 J 风同尹谦，收到收到。如果行山就千祈唔好博彩数，收到收唔到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亦都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老师啊，上到上嚟咧，就同我哋见面嘅。 早晨，小花，点解变咗老师嘅 ？我见咧，大家开始尊称啲人嘅时候咧，都唔系嗌教练啊，又成而家多咗好多讲法都叫老师。我又想试一试叫老师，睇下你个感觉系点样咧？而家 哦，几好喎、 啊。系咯， 系啊。我聲音好不好啊？ 好好啊，老師。係啦，不過真係要講翻我嘅，最近咧都有一啲嘅行山意外啦。咁無論係獅子山又有啦， 係真係冇彩啫。 係啦，咁亦都有一啲係同行間有關嘅。 系 咁啊！行間香港最近啲天氣咧，其實都偏向翳門局啊。 係啊， 耐唔耐突然之間又會一下，可能個零鐘有雷暴。 係冇錯。 咁、嗯、佢面對住呢啲天氣嘅時候，其實如果我哋行間要啲乜嘢安全上面嘅要注意呢？ 哇！突然間揾行間，我哋唔山噶咯，間噶咯。 其實行間同行山好多人咧都會撈埋一齊嚟玩。 哦，其實我即係咁講，香港人經過嗰三年嘅洗禮之後咧，好多變咗高手。 嚇！ 咁高手當中咧，就佢哋當行山要落間。 嗯。 夏天就要行下間啊，濕下身啊咁、無可厚非嘅，夏天係熱嘅，濕身係即係梳乾好舒服啲嘅。咁、但係好多嘢咧，佢哋忽視咗嘅。第一咧，條間其實好地方會濕滑啊。咁你 青苔啊， 係有時候唔係青苔咁簡單。 嚿石本身又跣， 係啦，滑捋捋咁樣，再加上就啲間嘅左右兩邊咧，好多樹叢會伸出嚟。 其實啲石咧都可以用水打磨到咁滑咧。 係啊，冇錯。 其實啲女士唔使買化妝品咯。 咁 我新年上你講唔到嘢嘅， 點樣答你？即係攞塊面麻去俾水即係 打磨下咁樣，講笑 係要好耐嘅喎，水滴石穿要幾百萬年嘅喎， 幾百萬年 係啊！即係古講翻古仔先咁，因為最呢排咧啲雨水勁 啊， 咁啲植物生長得好犀利，就側邊兩邊啲路咧好多樹枝會走出嚟。 咦，其實唔單止樹枝，有陣時連埋本身有條路喺度咧，喺山上邊 係， 但係啲草都生得好快，佢遮住咗條路，或者有陣時你睇地圖，明明有條路喺度噶。消失咗喎、 啊，我、哦、會噶， 系咯， 系啊，呢、這個就係即係同大自然做朋友嘅好處。 嗯， 即係佢有時候咧就會若隱若現啊，等你尋尋覓覓咁啊，幾好玩。 咦，係喎，拖拖拉拉咁樣。 哇，呢、這個真係同大自然談戀愛嗰種感覺，哇，幾浪漫啊！又唔會 get hurt 啊，唔會受傷噶 喎。 喂，我哋翻轉頭講翻條間先啦。 好啊，好啊。咁條間係點算咧？即係佢又有啲石頭，我哋要注意啊，咁樣。 最慘咧就係、是、大家行你望嚿石頭，以為好穩陣，其實佢喐嘅，鬆散嘅，搖嘅， 大自然都會裝你喎、 啊。哦，唔係，佢本身冇預你行噶嘛。哦、其實都睇到嘅嚇、啊，即係小心啲咯。咁仲有一樣嘢，好多時候咧，啲人就中意落間去浸水啊。 有啊，有見到 游下水啊，咁樣嚇。咁啊， 嗰啲潭嚟添啊。有啲水潭啊！ 咁要睇醫生會有個潭咧， 係啊，我都估到。咁但係 即係 有啲朋友咧，佢真係會見到行完間就一兩個位咧，即係有啲水潭喺度嘅。 係 咁啊，中意落去暢泳咁樣。 係嘅，嗱，呢個要提翻先，即係所有香港大部分嘅山間咧，都係屬於水務署嘅集水區。咁你落水遊咧，係有機會觸犯呢個水務條例嘅。 係會污染水源啊！ 嚇，呢個提咗先，即係我哋要俾大家知道呢樣嘢 嚇。 咁啊，萬一你嗰條間又唔係嘅，或者你冇落水啦，咁就 OK 啦。咁有時候咧，就提翻點解會假設啊，我哋行到好熱嘅時候，哇，落水浸一浸下涼喎，咁呢個先至係高危嘅時候。 其實咧，我就算行山行到好熱咧，就算有條間喺度，我都唔會選擇落水。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第一，嗰、那個潭啦，或者嗰、那個氹水啦。 我自己唔知道入面有啲乜嘢，即係呢個我自己認為嘅。就算佢好清都好啦，咁你落咗落去嘅時候，佢有冇啲漩渦啊？因為我有睇過好多片啊，水入面嗰啲漩渦咧，其實係大家睇唔到。 咁要睇側邊有冇瀑布流落嚟。即係有大型瀑布流落嚟咧，埋去瀑布底嗰度咧，就有個內卷位嘅。 係啦，冇錯啦，唉，真係飽讀詩書，真係老師，真係老師。 係。 咁所以咧，仲有另一樣嘢就係，當你成個人浸濕曬之後咧，你係要去乾啊！即係雖然天氣熱，咁但係你濕住咁喺度行， 其實好快乾嘅。系香港人嘅荷包就系干晒， 我嗰个就长期干啊！ 哦，系你长期凉尾啊嘛，我知 系啦。咁所以咧，呢啲嘅叫痰啊、水啊，我自己就唔系咁喜欢话，即系咁样浸落去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有啲朋友都仲系坚持嘅，咁系就系头先提过啦。如果你见到嗰啲瀑布嘅，咁有啲叫乜内漩涡啊？ 系啊，即系攞啲水冲落去嘅时候。大家都知啦，開水喉沖落啲水度咧，咪有啲漩渦嗰度。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盡量避免唔好埋去嗰啲位。你喺側邊浸下啦，都好易嘅。誒，仲有一樣嘢，側邊啲水咧，通常你留意翻上水落水位。 嗯。 因為嚿石線咧，或者個斜坡太斜咧，你未必捉得嚿石上翻。 就跣咗落水啦。 咁就跣咗落去，咁就係啦。通常都係跳潭啦，即係一嘢就砰一聲跳落去嗰啲啦。咁啊，身體好熱嘅時候，突然之間一降温。咁你嗰啲 因為 收縮， 嗰啲潭嘅水其實真係好凍， 清涼嘅， 係啊， 真係清涼，係冇錯。咁你就會突然之間身體就會啲血管收縮，唔夠血上腦就會昏厥，即係會暈啊。咁呢個要小心嘅。咁所以我哋建議都係你都係揾下水淋下身先啦， 撥一撥先， 撥一撥先啦，跟住再靜一靜先至再考慮下啦，同埋最好一啲即係助浮衣嘅嘢啦，始終都係安全要緊，玩就玩得開心嘅，但係你咁樣翻唔到嚟就唔係好抵嘅。 係啦係啦，咁所以你話每一次行間嘅時候啦，見到水你都係個感覺都清涼嘅。咁但係呢啲位都要小心嚇。同埋咧，其實行間咧都會遇到好多嘅昆蟲類嘅。 係啊， 因為啲昆蟲咧都係要依靠住水源去維生。 冇錯， 所以每逢行間嘅時候咧，蜘蛛網啊呢啲就一定會見唔少啦。 哦，周圍都係嘅。 係咯， 蜘蛛網好得意喎。你落完雨之後咧。佢哋會有個即係大自然嘅感應咧，冇乜雨機，即係嚟緊機會落雨機會唔多嗰陣咧，就會多翻好多蜘蛛網。 哦， 即係有蜘蛛網咧，即係嚟緊落雨機會又細啲。 嚇， 好快脆就即刻俾啲落又積翻個網嘅。 哦， 嗱嗰頭我哋話你知唔知原來啲蜘蛛係會食翻自己蜘蛛網？ 我真係唔知喎呢個， 我都係啲即係昆蟲 類嗰啲 友咧， 嗰啲學者 講翻俾我聽咁啊，哇咁得意啊，咁哇咁環保。 我就知道，譬如螳螂嗰啲咧。佢脱皮嘅， 系啊， 佢脱完皮之后，佢嗰个壳咧，佢会自己掉翻嘅， 系因为高蛋白质啊， 系同埋有钙啊嘛，入边即系就仲好多营养啦，咁啊就会掉翻嘅。但 系 蜘蛛我真系唔知喎， 系啊， 即系佢呢头掉翻呢条绳，嗰头咧就喷翻喺第二个位。 我再问多啲，再详细啲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我听完之后，因为行紧山讲嘅，咁啊，哦，水过鸭背咁嘅，一叮咁啊醒翻起咁样。 其实咧，我行山都有个心愿嘅。就係、是、邀請啲學者一齊行山，因為啲學者咧就一定可以行山過程入邊咧，因為大家行山啊嘛，焗住同你行嘅，同焗住同我行嘅，咁、 哦、 你一定係喺度講嘢嘅。好啦，咁你點樣可以喺呢個時候最好就上堂？你個昆蟲學家咧就係咁問佢昆蟲嗰啲知識，你揾個物理學家你問佢啲光點反射，好過即係坐喺大學嗰度上 lecture 嗰啲啦。 我谂啲教授会攰死的，好惨噶！你谂下人哋先，同埋我啲都识啲昆虫嘅朋友嘅，即系好中意啲昆虫研究嗰啲咧，你真系顶佢唔住。 吓， 佢好犀利噶，喺个短短嘅两三米范围里边咧，佢不停咁啊呢度有只乜嘢，啊呢度有只乜嘢，哇呢啲花系乜嘢，呢啲草系乜嘢？ 就我哋平时忽略嗰啲，其实对佢哋嚟讲，全部都系宝嚟嘅。 系啊，我哋短短可能系几十米嘅路程咧，拣一个公园仔。佢里边兜圈可以兜几个钟头，研究到尽，哇，好犀利啊！背晒啦，咁样有机会即系介绍你识。 哦，系咯，大家都可以畅谈一下。 啊，佢都几好笑嘅， 睇下边个讲得好笑啲。 哦，咁当然系我哋啦。喂，讲埋个间先咧。 系， 如果我哋有时候行间咧，大家提留意翻，着凉鞋行间咧就唔系一件好事嚟。 嗯。 即係好多人以為涼鞋咧就可以行間方便啲、啊， 佢唔係有啲專係行間嘅涼鞋嘅咩？坊間 佢聲稱嘅啫， 係佢聲稱，我就見到聲稱咯。咁住有好多人見到佢聲稱就去選購噶啦嘛。 但係因為涼鞋咧，諗下有條得幾條織帶咧，去管住嗰個腳啊。咁啊，鞋同個即係腳之間會有空間會走動啊嘛。咁你就有機會即係鞋就接住到地啦，但係只腳就會走位。 哦，係喎。 咁就用跣腳啦，難控制啦， 容易咬柴喎。 係啦， 我睇到個危機喎。 仲有一樣嘢嘅係容易刮傷。 係。因为佢嗰个冇鞋头嗰嚿嘢挡住啲石头， 系啊， 其实因为啲间咧，啲石头都古惑，古惑石头嚟嘅，佢通常都系一啲你唔为意嘅地方咧，佢突咗个头出嚟，佢就爱嚟同你嗰个脚趾咧就对冚嘅，咁啊脚趾对石头咧，大家就知道边个流血啦， 就戒亲咯，树枝啊，倒勾倒刺啊，咁样，所以我哋都建议。真係著翻對行山鞋會好啲。 嗯， 咁當然而家有啲真係包到冚曬嘅玩間嘅鞋嘅。 嗯， 咁咪真係有曬好似行山鞋嘅功能啦，但係只腳咧係完全包含之可以排水嘅。 哦， 都有啲賣。 係，咁大家喺呢方面啦，仲可以自己考慮或者研究多啲啦。咁我哋下個星期仲可以講下咧唔同嘅 equipment 喺唔同嗰個用法上面咧有啲咩法寶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 好，唔該曬 Sunny Sir， 拜拜。6:59啦，咁啊29度嘅气温，转头会分途广播㗎喎，咁啊普通话台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会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㗎。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什麼啊？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覺來得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早上啦吓，咁啊嚟自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咁啊，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咧，今日。早上有 Irene， 早晨 Irene， 早晨啊小白，咁啊先同大家报告一下外面嘅交通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隧道方面咧，而家暂时所有隧道都畅顺嘅，不过渡船街天桥吓，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啲。咁啊较早前咧，九龙龙翔道因为紧急维修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曾经系有封路措施嘅，今朝早嗰度嘅封路全部开翻噶啦。不过仲有啲封路都系要特别提醒各位揸车嘅朋友噶。咁啊受到早前嘅冧山泥事故影响，港岛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往方向同埋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唯一行车线呢仍然係需要封闭，咁大家要留意。 唯一行车线喎、 哦。咁冇辦法啦，咁就改路行啦。 对啦。 仲有添嘅，咁就係赤柱嘅黄麻角道近住圣士堤反弯啦，石澳道来往方向近住歌连臣角道至到烂泥湾路旁停车场嘅部分行车线啦，仲有西贡嘅菠萝斜路近住甲边朗新村一段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都系受到早前冧山泥嘅事故影响，咁所以冇办法啦。咁大家唯有系要忍让一下，同埋改路行啦。 兜路咯，真系冇办法。 系啊，因为维修都要时间噶嘛， 系咯。其实啲工人都好努力噶啦，而都即系日夜赶工咁。 大家都好努力。 真系个山泥冧咗落去，你都要啲时 间嘅。你系要时间去维修啊。咁仲补充多少少添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九龙区啊，九龙城嘅联合道，咁啊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啦，去黄大仙方向近住甲丙达道嘅慢线咧，而家仲系需要封闭嘅。红磡湾嗰边嘅红乐道，紧急维修去海旁方向近住 淨山街至到紅聯道一段咧係全線封閉㗎，咁大家都係要改道行駛啦。 嗯，係啊，交通都係咁樣啦。佢仲有啲恆常車龍咧，即係譬如係紅隧，梗係又會塞少少啊。獅子唔係獅子，係呢一個嘅近 都係嘅獅子山隧道， 係啦，獅子山隧道啦嚇，近馬場一段嘅大埔道嗰度啦。 咁啊，通常呢啲位置，不過暫時就未收到特別嘢住啦。咁大家都係 keep 住小心啲啦。咁啊，又想同大家小白冇啲時間俾我，少少時間啊， 唔好少少啦，今日好多時間俾你， 好多添啊。OK， 慢慢講。 哦，好啊。咁啊，上個星期咧，記得同阿小白啦，同埋阿 Vicky 咧，我哋又分享過咧，就係執法人員啊喺深水埗嗰度咧就執法，咁啊檢控嗰啲。啲唔规矩嘅人士啦，包括用嗰啲公共交通工具系唔合法嘅，同埋乱过马路，记唔记得？ 系啊，我记得。系啊，乱过马路咧，我真系见好多而家系会真系摘名噶啦吓。 摘名，我想分享一下咧，就比较严重。 影相嘅，因为而家 影相啊，即系 系啊，而家啲科技好发达噶。 即车就影相，我明白啊，过马路睇住你啦，哦，即系有啲争拗。 影低身份证嘛。即系个警察已经证明咗你系有事，跟住就已经影低身份证 call 翻台啊，咁样。其实而家做好多嘢咧，都系。那個叫做程序啊， 係 好快速的。你見而家其實抄牌咧，佢都係影一張相，跟住 快快手手 有曬定位又剩，佢都已經出到張紙就編出嚟擺喺度啦。以前你都仲可以拗嘅，你 number 寫錯咗，街名個字寫錯咗， 咁先 而家冇啦。而家佢半分鐘就出到一張告票俾你啦。 即係快快手，大家都快手手，唔好阻住條路添。 係啦，我哋作為駕駛者， 佢又唔阻住你行，咁你快咁轉，你唔啱規矩嘅，到時有啲咩你同阿法官講啦，係咪真係咁樣咧？ 係啊， 咁理解嘅， 交罚款算啦，自己唔啱嘅就唔好同法官 讲啦。都唔系嘅， 咁 有啲唔系，咁如果自己真系觉得系啊，我唔系，有啲咩，咁你咪据理力争咁讲个道理啫。咁法官信你嘅， 但系违例泊车就好难据理力争嘅。 咁有得我咧，我嗱，咁我想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唔止系深水埗啊，之前就系重点深水埗，可能因为深水埗度零舍好似严重咗啲。 观塘有冇？ 觀塘咧，我就未收到特別嘅，咁我想講嘢係全港啊，全港 全港添， 係啊，咁就係今年咧，就係警方咧係首八個月啦，咁就係話咧就有致命嘅交通意外咧係創咗三年嚟嘅新高喎，咁啊警方咧喺呢八個月裏面咧就係檢控咗。几多人乱过马路？你估啊，小白？ 估啊， 系啊， 四位数定五位数啊？ 四位啊， 哦， 四位都几严重噶， 我都惊去到五位。 有时 如果四位数 一 千七百几， 又爆出嚟添，唔紧要啦。七千系乱过马路，咁另外咧就有啲系违例嘅车辆啦，乱咁泊车啊，之如此类啦，有成二千几张啊， 吓哇， 都几紧要啊。最终我想讲系乜嘢咧？分享就系话呢三年嘅新高咧，就系主要嗰啲交通意外咧系致命嘅，有七十一宗系致命嘅，即系话。即系走咗嘅，冇得掹唔到嘅，呢个就好紧要。我相信就系会针对系咁样啦。咁所以咧就警方咧就系好针对行人乱过马路啊。咁行动中咧就头先讲啦，就检控咗咧超过一千七百几人嘅。咁其中咧有四分一人以上系咩人呢？ 长者 啊咁叻嘅， 系啊，因为 佢哋又唔赶时间啦。嗱，我哋就赶翻工啊，又赶呢度啊，又 心急啊，系啊，因为咧 或者系唔理我照过， 可能咧有啲长者嘅情况系咁啊，佢哋发现咧有啲马路过紧嘅时候咧，咁好快脆过到一半就已经斩。 哦， 咁佢哋就容易养成一个心急嘅性格，都唔出奇噶。 唔系，如果你过到半路，我又觉得又嗱嗱声过咗去，但可能会惊，唔知点企咗喺度。 吓， 所以其实大家譬如阿小白揸车人士，你见到咁嘅情况，你梗系让一让佢啦，系咪？ 系啊， 拨佢仲更加傻咗，企咗喺度。 系啊， 所以千祈唔好拨，唯有让佢哋。 冇错啦，即系所以作为呢个驾驶者咧，切。大忌是什么呢？就是一路驾驶的时候就望住自己，可能你即是你个电子屏幕你摆在前面，你都走去望它。特别在市中心更加不要做这件事，因为真的很多时候会突然间有人走出来呀，或者啲细路仔跑出 来。所以就是。 是啦，我是一个怕事的人来的，所以我就特别小心。 一定要专心留心不分心。 因为我很不想 撞。留心弹做过。 好不想撞到其他人。 是。讲一宗意外事故先啊，小白啱啱弟弟 send 给我，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中线嗰度咧，啊系坏车，唔系意外吓，坏车咁不过都要塞车噶。龙尾去到御龙山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啊龙尾去到御龙山，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 咁啊有排塞啦，因为呢段时间平时都塞嘅呢个位。咁如果你话再塞，好快脆去马场。 咁或者希望有交通警员喺度好快处理好，咁就快啲冇咁挤塞啦。 要啦， 继续分享翻吓，咁就系话。 四分一嘅人咧系六十五岁以上嘅人士嚟嘅，被检控乱过马路啊。咁、另外咧就仲有警方又票控咗一啲违例嘅车辆，咁包括咩咧就。用咩？用手提电话啊，系唔得噶，超速 得啊，超速 系啊，呢个就比较紧要啲。有成2400多人系受到检控噶，咁警方就话啦，会不定时咧加强执法。咁为咗咩咧？想赚多啲钱，梗唔系啦，系希望咧就大家咧行人啦，或者系驾驶人士咧都要时刻遵守交通规则。因为我哋命有几条啊，得一条 咋，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唔好赶，真系要小心嘅。过马路，过马路就冇挂住睇手提电话啦。 系咯， 揸车都系啦， 都唔好啦。 系啊，一定要好小心噶。 你头先有提过就超速啊嘛。 系啊系啊，超速。 我自己咧，我都阿 Q 嘅，我买啲车翻嚟咧，性能都麻麻地嘅。 点啊？ 唔系话好容易就超速嗰啲车嚟嘅。 系咪？其实有冇调教噶？ 冇，边有？喂，你乱咁调教唔得嘅，你改车啊！你讲嗰个系， 因为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又唔可以行得太慢嘅，180 嘅。咁但系又唔系真 系唔得噶。 行一百，行或者行八十。 咁你唔可以行20、50咁又唔 咁正常车都行到100嘅， 系 啦，或者行到90嘅， 系 啦。咁但系就唔好话一声就已经去到130啦。 咁我头先讲嘅说法系唔啱嘅吓，都要跟翻正常。你要行公路嘅就。跟翻嗰个公路嗰个速度， 系啦， 平时嘅路嘅，咁就跟翻平时嘅路，咁就唔好行咁快啦。我仲想分享多少少添啊！大家知唔知咧？乱过马路，个定额罚款系几多钱？阿小伯知唔知啊？ 系咪320噶？ 哇，320梗唔得啦！你讲多几次、几次、几次，系2000蚊啊！所以唔好乱过马路啊！嗱，系啊，定额罚款系2000蚊，呢个系最基本噶啦。 乱咁过马路啊？ 系啊， 2000，我哋讲三次。2000，2000，2000， 系啊，同埋咧，仲有机会咧， 讲完都肉痛， 仲会俾警方检控添嘅，即系唔系就咁罚咗钱就算，所以大家同埋最紧要系咩啊？命我哋得一条嘅啫，所以真系唔好乱嚟啊！ 啱啊， 系啊，咁啊，今日分享住咁多先啦，小白，好唔该晒， 好唔该晒，唔该晒，系啊，就系最紧要嗰个分享咧，就系原来定额罚款系2000蚊啊，大家都记住啊，咁啊过马路咧要小心，命仔真系自己嘅啫。好，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32度左右啦，新界就会再高多一两度嘅，即系今日都系热啦，吹微风，咁啊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早上嘅7:17啦，有阿周树佳同我哋喺晨光大学嗰度讲一啲典故。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先留咗喺晨光大学入边咧，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各位。 喂，佳哥，咁啊秋分咯，24节气嘅秋分。 系 喎。咁啊，唔知道民间风俗方面咧有冇啲特别嘅事情会喺秋分呢啲嘅24节气嗰度进行咧？ 嗱。香港嘅秋分咧，咁啊喺新界啲围村嚟讲咧，咁就有祭祖嘅， 系祭祖， 系秋分啊，咁啊祭祖啦。咁不过咧，嗱我都讲过啦，香港新界嘅乡村啊，主要有围头村啦， 系啊， 同埋客家村啦，咁佢哋分别咧都有好多祠堂嘅，但系咧而家我所知嘅话咧，如果秋分咧系就喺祠堂度拜祭嘅。就只係得圍頭村，嘅村民會做。客家村咧，其實香港就好似而家，我仲未揾到有即係有個案啦。 哦， 可能已經係停曬嘅啦。 哎呀， 係啦，係啊，係啊， 咁 叫 唔叫唔叫失傳咗咁樣？ 可能我揾唔到啫，未得傳嘅。但係就我起碼都而家罕見啦。 哦，罕見 啦咁樣啦。 你都好專㗎啦，你都揾唔到嘅話。 好啊，咁始終之可能有啲酒漏。 係咯。如果聽到神光啊周樹佳話驚酒漏嘅話，你各位客家嘅人啊，自己揾翻阿佳哥。 咁樣咧，咁所以咧，而家譬如話咧遇到啲客家祠堂有啲咩活動咧，咁其實我都會走去打聽下風聲啊，去睇下咁樣嘅。咁但係咧就發覺就都冇抽仔啦。嗱，反而咧過去嗰10年8載咧，即係呢啲客家祠堂咧就好多都係重修啊。 哦，收葺啦！ 經濟可能好啦，咁啊有錢啦，咁啊啲鄉民就將啲祠堂即係維修下， 佢哋嗰啲祠堂咧，通常係一般嚟講嘅興建嘅時候係幾年啊？ 興建嗰啲過百年啦， 過百年 眼底超過一百二百年以上噶啦。 咁佢哋係呢百幾二百年入邊係完全冇收濕過嘅，定係 點？不斷會有，不斷水壺都會收濕嘅，有不斷都有嘅、 嗯。 但係收一個池塘唔係嘢少，要嘥好多錢噶嘛。 係啊， 起碼都五六十年一次噶。 哇！ 係啊，起碼坐底噶啦，五六十年一次，所以見睇一次池塘嘅收濕啊。那個過程呢都是非常之珍貴的。 嗯、 特別是你知啦，五六十年先做一次。咁、 嗯、 咁佢失蹤完之後呢有個開光儀式嘅。嗱、呢個開光儀式呢咁就如果做即係我哋啲民間風俗嘅嘢人嚟睇呢就好重要好重要啦。即係學到好多嘢亦都係有好多嘢睇到啦咁樣啦。 係搞幾十年再嚟呢一次開光嘅儀式啦。 係 咪佢哋都保存到即係仲係講緊百幾二百年前嗰種嘅風貌文化 㗎。嗱百幾二百年前講真啦。边有记录啊？ 系啦， 边有记录、啊？ 可以相传咗传咗落嚟咁样， 都唔同晒啦。嗰啲仪式都可能有咗好大嘅变化。 师傅都唔知道第几代啦，已经 系啊。咁我哋而家睇咧，就只系睇而家呢一刻里边，我哋能够见到佢哋有啲咩嘅仪式啊，做啊咁样咯。 嗯 咁啊，记录低佢咯。 系 俾我咁以前啲人冇记录啫，而家有我哋记录啊嘛。 哦， 八年之后咪有睇翻我哋啲记录咯。 系啊，所以你好重要啊，佳哥。咁佢哋嗰个开光仪式咧，有冇啲特别嘅尊称？佢哋点样嘅都系叫开光咁样。 嗱，讲到客家祠堂咧，咁佢啲所谓开光仪式，佢咩个开光咧？其实真系等于啲嘢好新嘅，嗰啲祖先未坐落去，咁佢做一个仪式，即系意思话令到嗰个祖先坐翻落去嗰个神位嗰度，系有咁嘅意思啦。 系 咁样啦。咁咧。我去啲客家祠堂咧睇咧，佢哋做開光儀式咧，其實嚟去都係得三道板斧，都係有三樣嘢嘅啫。 第一樣嘢係， 嗱第一樣，佢梗係要做一個乜開光儀式啊？咁啊，就要請師傅啦。 係啊， 咁佢哋會請啲所謂南模師傅啦。不過啲南模咧就唔係一般我哋見嗰啲我哋講我哋啲廣府話嘅，佢哋客家人噶嘛。佢用客家師傅， 客家南和師傅， 係啊，香港好少噶，唔多啊，係啊，計埋我諗都唔知有冇，都唔知有冇三十人啦。 哇！咁你過咗五十年之後，又打落折噶咯喎，嗰班師傅。 希望佢哋能夠又有傳承啦。咁啊，始終呢個都係一個經濟上嘅問題嚟嘅。 係啊， 即係有市場咧，就有師傅。有市場就有師傅，咁、你要生計噶嘛，咁、你有生意做嘅，咁自然有人學，咁啊個呢種咁嘅咁嘅嘢就 明啊！你幾十年先收輯一次，咁師傅唔通等你幾十年之後先食飯咩？ 咁明日仲有其他嘢做噶嘛？ 多唔多 job 噶佢哋？ 佢有 job 啦、 啊。哦，咁啊得啦。 人嘅生老病死，其實樣樣都牽涉入啲師傅嗰度。 咁啊得啦，咁啊得。 係咪唔去做咯？ 係 啦， 明白。 好啦。嗱，除咗有真係整啲南和燒酒咧，咁、我亦都見佢個好獨特嘅，個案唔多，但係有，係揾啲咩咧？係揾啲我哋喺學術上、學界上邊咧，叫做神功法門嘅師傅。 哦， 係啦，即係嗰啲練嗰啲茅山啊， 茅山術， 六任神功啊， 啊 諸如此類呢啲，我哋叫做神功法門嘅師傅。 係 啊，咁咧點解會請啲師傅咧？嗱，原因就係咧呢一類嘅神功法門咧，好多其實都係源於客家地區嘅。 哦， 客家地區嘅，咁嗰啲師傅好多都係講客家話， 即係佢啲祖師爺其實本身都係客家人嚟㗎。 係啦，冇錯啦，佢哋其實都係講客家話落嚟嘅。咁、其實佢哋嗰套嘢咧，同客家嘅文化咧係吻合嘅，所以咧佢哋都會揾一啲咁嘅師傅嚟做嘢嘅。 哦，咁譬如福建啊，咩山東啊呢啲濟州，咁佢哋冇呢啲咩六任神功咁樣㗎，冇㗎。 嗱，呢啲我就唔清楚啦、 哦， 我就唔清楚，但據我所知就冇嘅， 係 冇嘅，主要都係廣東。廣東東北部或者東部的山區裏邊啲客家村，啲、客家村，咁佢哋就會傳承住呢樣嘅嘢 咯。咁但係香港都揾到嘅，定還是每一次都要去翻即係廣東 有嘅， 香港有嘅， 香港有嘅，香港有好多呢啲咁嘅師傅嘅。咁佢哋就咁啊識呢咁嘅，加上佢哋客家人嚟噶嘛，可能同鄉咧。 係啊，有佢哋自己門路啊，一定 係有佢自己門路噶嘛。 咁我唔係客家人啦， 係啦，冇錯啊，就係咁樣啦。好啦，嗱，第三種咧。開光咧，咁咧呢方面咧就冇乜頭先講嗰啲嘅，即係有宗教嘅儀式啦，即係好平實嘅啫，就係啲村民揾啲符佬，揾啲符佬，咁咧就咧將嗰啲咁嘅神主牌啊，即係咧重修嘅時候咧，嗰啲神主牌咧就捧曬出個祠堂外邊。 是一個臨時的一個我們叫做香火廠啦，供奉直到那個維修完結了之後呢才捧回去的嘛。咁喺佢哋認知上面，認為咧嗰啲神嗰啲太公就冇離開，冇話暫時離開嘅，所以咧就唔需要有師傅幫手咩開光啦。我只係需要將個太公個神主牌捧翻入去祠堂裏邊，執翻乾淨曬佢，咁就得噶啦。 其實似唔似即係農曆年嘅時候咧，我都有去自己條村嗰度睇嗰啲，譬如請個神出嚟兜個圈啊，咁啊神功氣合，係咪類似嗰一隻咁樣？ 但係唔使遊圈嘅，其實主要原因就係話。佢間屋而家要裝修啦，咁冇理由佢污糟邋遢、白領白爛嘅人做太公噶， 咁太公都要住住酒店先啦，係嘛？ 冇錯，正想講就真係，喂臨時租間酒店俾佢住住，住一頭半個月，好啦，間屋裝修好啦，咪先翻返搬翻入去住咯。 係啊，舒舒服服噶嘛，太公都要。 係啦，咁就揾啲村裏邊嘅，譬如長老啊、族長啊、德高望重啊，就由佢哋逐個逐個咁樣咧，就捧翻啲神主牌，就入去個神嗰個祠堂裏邊咯。咁我見過有樣有幾得意嘅喎，佢哋有玩嗰個接龍嘅喎。 接龍？ 係啊，接龍啊！點解咧？ 點樣接龍啊？ 呢個福氣嚟嘅，希望咧嗰啲子侄啊，嗰啲村民啊，向大家啲兄弟咧，個個都有呢種福氣。咁咧，譬如話嗰、那個臨時嗰個香火廠嚟個祠堂都有，譬如有五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啦。咁中間咪企滿曬村民咯，隔開人多嘅企密啲，人少嘅企開啲咯。咁啊一路咧一路傳啲神豬牌啊，傳啲香爐啊。 哇！接龍喎、啊，真係接龍喎、啊。 系啊，佢得意噶。 哦，咁啊啲福气就不断咁样传俾大家啦，即系话俾，又好似譬如介绍俾太公知，呢个边位，嗰个边位咁样，等太公都认下啲人。 系啊，所以民间咧风俗都有好多有趣嘅场面咁样。 呢个有趣，嗱，我想问多一样嘢，譬如喺佢哋祠堂入边咧，会唔会话呢个太公都已经百几二百年前啦？咁你譬如会唔会佢太公都走咗？都咁耐啦，已經成咗仙啦，就移民去第二個祠堂，定還是要？ 又唔係呢種諗法嘅，唔係呢種諗法嘅，即係佢哋個太公，佢哋啊客家人嘅祠堂咧，就同圍村嘅祠堂咧，就有啲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神主牌嘅數目。一般嚟講咧，客家人咧，因為佢哋以前走落嚟啊。移民來香港的時候人數不多，就算後來再發展人數都是不夠圍村多的，所以他對神主牌的傳統就是一個大神主牌，很大座的，就寫了一座而已，就一門堂上似高僧祖，就是這麼多了，就不會說逐個太公一個神主牌的，就不知圍村的、一個大的而已，是的，就是這樣咯。但是他們會拜觀音的， 是 即每一间祠堂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观音在这里的、送子观音、就是这样、这些围村的祠堂是不会有的、 哦、所以其实一入去的祠堂里面即听众如果行开的时候、文化呢、一入去你就已经分到这个、是围村的，这个是客家的， 你那条村不是主要就是客家，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的， 相当有趣啊！咁啊，大家行开行埋，譬如行山最容易见到啦。去咗好多唔同嘅村嘅时候，即系好有礼貌咁样去望一望噶，咁可以了解下。 喺门口望下都可以，俾个礼咯，系 啦，系当俾个礼咯。咁你入屋即系都叫人啦，就系咁嘅意思啫。系啦，互相尊重噶吓。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下次再讲，拜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多重身份啊，又演戏又唱歌，甚至做埋呢一个幕后人添啊 ！Selena Gomez。 Break the news, but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ma take who I wanna, stay awake if I wanna. I'ma do what I wanna do. I'm picking out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佢嘅作品都可以话系流行榜嘅宠儿吓。呢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十位轻轻跳到，急去到第九啊。Selena Gomez Single Soo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上嘅7:29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局部地区有雷暴噶。不过咧短即系嘅就系见到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都系32度嘅，所以今天嘅天气咧都系炎热噶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先听7:30嘅一节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警方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一共接获2197个受害人报案，当中涉及金额大约13亿7千万。警方话，案件至今一共有11人被捕，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亦都积极跟进调查，并且会继续联络涉案人士，提供相关资料协助警方调查。据了解，艺人庄思敏昨晚回香港之后到商罪科接受调查，艺人张智霖据报已经被警方邀请协助调查，两个人都没有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非常关注 JPEX 事件，认为显示在有牌照和接受监管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投资的重要性。他又说，金融服务界有重要角色，向投资者推介任何产品的时候，尤其是虚拟资产投资产品，要将风险清楚告知投资者。据了解，警方指示电信商封锁 JPEX 网站，现在以手机经本港主要流动网络供应商已经无法连接 JPEX 网站，但是仍然可以经 WiFi 或者固网登入。继上水比诺中英文幼稚园之后，筲箕湾雅贤中英文幼稚园亦都未能够证明在营运和财政管理方面能够达到令教育局满意的水平。八月被教育局撤销在2023-24学年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资格。教育局话已经提醒雅贤中英文幼稚园就有关情况通知所有现有家长，以及在招收新生或者取录新生的时候，需要清楚向家长说明在有关日期或者以后取录的学生不会获政府资助，家长需要支付全额学费。根据雅贤中英文幼稚园网页的资料，学校校监和上水比诺中英文幼稚园的校监是同一人，即是日前因为涉嫌伪造文书被捕的66岁姓张女负责人。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他说联合国应该平衡推动安全、发展、人权三大支柱领域的工作，由全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大国应该以身作则，将对多边主义的承诺真正落到实处。韩正又强调，要重视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透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重申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坏车事故啊，喺新界嘅大埔公路啊，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啊而家比较塞车啦。龙尾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中线，因为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只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呢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的龙尾呢就比较长了，去到水泉澳村附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路面方面呢，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因为紧急维修快线曾经封闭，今朝封路开返㗎啦。而九龙城联合道就因为爆水管去黄大仙方向近住甲丙达道嘅慢线封咗，经过时间小心。红磡湾红乐道紧急维修，去海旁方向近住淨山街至到红联嗰段呢全线封闭，咁大家经过时间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4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9日截止。如果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今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以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二台话你知， 毕咗业一排仲未揾到工啊，都唔知点算好。 唔使担心，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帮到你啊！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有薪在职培训，同埋有注册社工提供嘅个案管理服务。 听落唔错、啊。但是我未做过嘢都可以参加㗎？ 当然可以啦，学员可以经计划申请参加为期6至12个月嘅有薪在职培训。喺在职培训期间，雇主会安排有丰富经验嘅员工担任学员嘅导师，为佢哋提供充分嘅培训同埋指导。 咁成功完成在职培训之后，仲有冇工作机会㗎？ 完成咗职前培训而表现良好嘅话，有机会获雇主继续聘用㗎。 我有兴趣参加，等我都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业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 二台话你知。 建威啊，你试下食啊。 阿 Lu， 呢啲咪麻薯咯？ 唔系啊，呢啲系糯米糍嚟噶。 哦，糯米糍。 健威健威，你试下食啊！ 又试，咪试过咯，糯米糍啊嘛。 唔系啊，呢啲系魔糍嚟噶。 麻薯、糯米糍、魔糍系一样嘢定系三样嘢嚟嘅咧？ 呢、這个问题好多人都会问噶，想知道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9嚟到星期五咯，今朝 spot 到你，小白今日一定聚焦呢一两个字啦，就系、是、亚运 ， 一定要 大大力讲啊！咁啊喺9月23日嘅时间啦，咁啊杭州亚运咧就会正式开幕噶啦，咁啊开幕仪式嘅都会喺明天嗰度举行嘅，咁啊留意住港台电视啦，都会直播噶。好啦，咁啊亦都睇埋咧佢整个嘅亚运嘅开幕仪式咧，好多亮点、哦。好啦。慢慢讲啦，嗱 ，VR 技术咧亦都有奉即贡献喺呢一个嘅开幕仪式上边啦吓，咁啊今次咧其实佢哋嘅主题叫做潮起亚细亚，咁啊五个中文字潮起亚细亚，咁啊以三大嘅篇章，两个咧就系首创。四重嘅价值，咁又将嗰啲譬如系诗啊、画啊、江南嘅风景啊，甚至乎咧就系幸福生活啊、美好嘅图景咧，就用音乐剧嘅形式咧就串联咗埋一齐先。咁喺入边咧喺开幕仪式亦都会见到咧就东方嘅美学。加埋咧就西方嘅艺术啊嘅一个结合，咁啊亦都用咗好多譬如数字啊同埋实景嘅融合嘅手法咧，咁啊俾大家睇到啊吓。好啦，佢最特别嘅其中一个地方咧就系有代表性噶啦。除咗咧就系佢呢个会场嘅叫做杭州奥运中心体育场之外咧，咁啊其实亦都用咗好多咧就系 3D 裸眼技术啊。 哦， 你睇我哋而家咪好多嗱，我怎睇佢而家先解说啦。 嗯。 我嘅理解咧就係會唔會就係似我哋而家多咗街頭嗰啲 3D 廣告咧， 係 咪好似有嚿嘢飛出嚟嘅？ 哦，係喎，係喎， 係啦，佢會唔會真係將呢一種嘅技術咧，亦都搬到入去呢一個舞台上邊，等我哋睇到咧有好多非常之靚嘅效果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個亮點非常之多啊！咁而作為開幕儀式重頭戲就係、是、當然係燃點呢個火炬啦， 係 呢個環節咧，即係都係出人意表噶啦。咁啊，根據了解嚇，杭州亞運會主火炬台咧。由19条呢一个弯曲嘅柱咧就所组成嘅，嗱表面咧系一个镜嘅材料嚟嘅，镜嘅材料即系望落去咧，其实都已经好有空间嘅感觉啊，咁啊用嚟就系将周围嘅光线咧就系反射，咁啊到时都会经过咧就系一啲叫做融合嘅技术啦，咁啊完成咗主火炬嘅一个点火嘅程序，嗱就咁听咧其实都唔系好明嘅，咁所以大家就更加要黐住电视机侧边咧就睇住，好啦。佢仲有咧揾埋功夫喎、 哦， 功夫都有一睇、哦，有800名少林嘅學員咧、 哦， 會參加開幕式同埋閉幕儀式， 犀利、哦！ 少林功夫醒 係啦，究竟會唔會有少林足球呢啊，正所謂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今次就真係可以搞得成啦，因為。你睇阿星爷嘅少林足球，其实就全国性噶嘛， 系啊， 即系可能内地啲民众都会觉得啊，几得意，原来少林功夫家唱歌跳舞有得玩 ，work 咁样，咁可能有机会摆入去表演项目嗰度，同埋咧都可以同你讲下，譬如杭州咧，即系最出名当然系西湖啦，咁咧香港咪依家夜缤纷嘅， 系啊， 咁其实西湖嗰度咧一街之隔咧嘅武林街咧，武林街， 听过未？都劲， 系啊， 似乎系功夫入边嗰条街， 系啦。咁啊，总之武林街咧，其实就呢个武林夜市啊，2013年嘅时候搞噶啦，咁啊搞咗10年啦，依家就非常之多人去行噶，可以话系全国咧10大夜市入边咧，起码头3-4位噶啦，咁样。咁所以呢个都系有啲朋友可能真系会上到杭州睇亚运啦。特別係之前我哋都有講過話，有啲旅行團會包團咁樣上去睇下支持下香港隊打乒乓波啊，或者支持下香港隊每個運動項目咁樣。咁你上到去咧，其實都幾多嘢做同埋幾多去玩咯。 係啊， 即係杭州嗰度，你除咗睇下平靜啊、好狹義嘅 西湖之外， 其實一街之隔，其實你中意食嘢就食嘢，叫做地攤經濟，地攤經濟咁都幾正㗎。 呢個唔錯啊。咁如果你話個開幕儀式啦，仲有啲亮點嘅嗱，第一當然係大家如果去到呢個有機會去呢個主場館咧，其實見到個大蓮花叫做，即係花面嘅大。 蓮花，因為你睇佢外觀咧，其實佢真係似一朵蓮花，一塊塊咁冚上去嘅。係 喎，係喎。 係啊，呢、這個咧其實亦都係真係世界級啊嚇、嗯。另外咧，之前咪有講過就係環保嘅，係響應環保就唔放煙花嘛。佢有一個咧就係電子天燈， 哦，咁勁！ 電子天燈 會升空嘅咧，天燈， 天燈會啊， 即係喺 應該會升空嘅 周邊地區嗰啲咧，即係你有冇睇那些年？ 我有。 放天燈嗰啲儀式咁樣， 係啊！而家佢呢個天燈咧，嗱，佢電子天燈，佢會唔會其實嗰個天燈咧，就當然唔係就咁飛上去啦，會唔會係忘機咧？咁呢個唔知道，即係聽日夜晚大家就會揭曉噶啦。咁喺個天燈外邊咧，其實會唔會一啲全部都係彎曲型嘅電子屏幕咧？咁、哦、可以一齊做一啲好靚嘅 pattern 啊、圖案啊。例如亞運咁樣，譬如杭州打咗杭州嘅字出嚟， 杭州咁， 係其實都好靚喎， 係、嗯、值得去欣賞呢個亞運嘅開幕式啦。咁啊嗱，講開開幕式，雖然小白就話喂即係今晚就未有得睇，不過咧今晚有場波要睇啊，就係香港足球代表隊咧已經喺亞運咧分途出擊噶。咁、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聽到你呢度，喂做咩聽日先開始亞運揭幕喎？點解有啲足球比賽偷步進行嘅？唔係偷。不是 通常都是 咁噶，呢兩三日已經踢緊噶啦，好多波。 其實唔係淨係足球啊，排球都係啊， 係啊，要打緊噶啦。 中國男排都擊敗咗哈薩克啊。 係啊，係啊。咁啊，嗱，講翻足球先。咁啊，今日咧，港隊嘅男足同埋女足咧，都會喺亞運咧分途出擊嘅。其中咧，男子隊 U23 咧就會喺呢個上城體育中心嘅球場咧，同 C 組唯一嘅對手烏茲別克咧就碰頭噶啦。咁當然啦，即係對烏茲別克咧，贏好輸。好咧，其实都携手出线嘅，因为之前都有喺节目嗰度讲过啦。因为同组嘅对手叙利亚同埋阿富汗咧，其实就被并未能够出席杭州亚运啊。咁所以咧就无论点赢输咧都可以出线嘅。不过港队主力之一咧余在贤咧，咁啊希望展现更加强嘅斗心啦。因为今次港队名单入边咧，除咗余在贤在内咧，其实唔少咧都有踢 U23 亚洲杯嘅外围赛嘅。咁啊期间咧。曾經以0-0咧，哇0-10啊，都輸得多喎，0-10啊，輸俾烏茲別克啊，咁嗰個都係一個大比數嘅教訓啦，即係佢都係咁樣覺得，咁所以今次對烏茲別克咧，喂大佬你唔好又俾人炒10粒先。即係輸2-3粒 OK， 因為其實烏茲別克咧，喺足球嘅領域咧，喺亞洲區別咧，其實唔差嘅。 係啊，都係強。 其實唔差。咁所以香港啊，能夠失少啲波啦，或者對於球員嚟講，絕對係一個學習嘅課程咯。咁啊，至於香港女足咧，今日揭幕戰咧就會對呢個菲律賓嘅，咁啊又要睇下啦。咁啊，究竟兩隊啊，男足同埋女足啊，即係講緊香港隊咧，踢成點啦？即係希望少啲低級嘅犯錯。不过小白讲低级嘅饭菜一定要提一下、 我知道你想提边个啦， 就是提阿奥娜娜。 奥娜娜咧，你又要搞到公开道歉，咁啊做乜嘢咧？咁佢本身对波即都已经冇乜运噶啦，你睇落去个个都浮浮沉沉，有黑气咁样。咁你明明件波衫都谂住系佢系红色噶啦，红魔鬼嘅个名咁劲，哇好唔掂！佢开季之后 系啊，真系争啲啊，同埋 欧联又唔掂， 欧联咧4-3输去拜仁咧。不过我当然啦，即系我成日都话自己唔系曼联嘅球迷，但系都要中肯啲讲一句，就系、是、其实曼联入到拜仁三粒都系劲嘅，即系好老实啦吓，即系 你有前锋 系啦， 咁即系摆到明输奥娜娜，如果咁讲， 咁呢个亦都系坦克格佢好想踢或者好崇尚嘅进攻足球咯，就系、是、你而家揾进攻门将翻嚟，咪就系识进攻咯。即系你第一球咧，阿哈利贾尼传翻俾另一位拜仁嘅球员咯，突然间唔记得咗佢嘅名字，咁射嗰第一球波咧，根本系冇可能扑唔到噶。即系好多网民咧喺下边都揶揄奥娜娜话。其实咧，只要佢唔喐咧，就已经唔入噶啦嗰个波。但系佢竟然喐咗，咁好古怪咯！那个失波系咁，当然奥娜娜就自己出嚟认啦，即系话开局踢得唔好啊，又话输波嘅原因系自己啊咁样啦。咁其实都几令人诧异嘅，我都几估唔到奥娜娜踢得咁差。其实 系啊，由佢即系入主曼联做守门神之后咧，佢一直以嚟个表现咧都系唔好，未好。 系， 即系我谂而家大家就真系好挂住迪基亚。 系啊，应该系啊，即系 anyway 啦。咁啊，阿仙奴啊喺欧联分组赛咧，阔别咗6年啦， 霸气回归呢个又喂完全两样嘢嚟噶。 原来阿仙奴咧有6年冇踢欧联，我都唔记得咗啊，真系好挂住欧联。 咁渣嘅咩？原来过去嘅日子，即系我自己系球迷，我都觉得哇，系、哦、真系踢咗好多年欧霸杯， 咁咪好咯。而家翻嚟啦， 翻嚟啦，咁啊， 阿迪达都开心啦。 4-0大炒荷甲嘅冠军燕豪芬啦，咁、主力仲可以提早收工添，提早换出咗。咁啊嗱，讲开主力提早换出咗咧，咁啊要讲埋美职联嘅赛事啦。咁我哋都好聚焦呢个阿根廷嘅球王美斯啦，踢咗37分钟咧就主动话要休息下啦，攰得滞啦，叫领队换走佢。 倦勤。 咁虽然最终咧球队4-0大炒 FC 多伦多啦，但系即系啲球迷咧一见到美斯踢咗37分钟就换走咗咧，球迷全部走咗，走啊！大部分球迷都离场啦。 咁冇办法啦，阿球王又要踢，阿根廷嗰边又要踢。 系啊，喂，其实美职联啲飞都唔平嘅，我知道，即系都可能 佢哋嗰啲套票嚟嘅，会走嗰啲套票嚟。 系，不过3-400蚊一张飞噶，都港纸啦，大概正常座位3-400蚊啦。喂，其实如果你两个人入去睇成800蚊咧，咁但系见到美斯37分钟换走咗咧，真系好冇瘾啊，系咪？ 系 啊， 咁但系我作为球迷都会。谅解嘅，咁知道佢嗰个赛程真系好密啊！除咗美职联要踢之外，阿根廷一啲外围赛亦都要揾咗美斯帮身啦。虽然佢讲咗佢唔踢世界杯啊，但系好多其他赛事咧，其实佢都仲会帮阿根廷嘅。喂，如果讲开国家队咧，呢、這个嘅 FIFA 方面出咗新嘅 ranking 啦，咁阿根廷咧就系继续蝉联呢个世界第一嘅球队。好啦，咁第二就系法国、巴西第三嘅，英格兰喺第四。咁第五名咧就係呢一個嘅比利時啊，好啦，咁我哋仲有啲熟悉嘅傳統勁旅，譬如荷蘭咧就喺第七啦，有斯朗嘅葡萄牙就第八，嗱意大利咧其實都喺第九噶，第十係西班牙，美國幾好噶，美國喺11噶， 哦進步咗真係， 進步咗，德國跌咗去邊咧？德國跌到15， 哇！ 其實以德國嘅成績嚟講咧，即係近啲幾年啊，都唔止啦，近啲10年真係差嚇， 正常喎、啊。日本都赢唔到， 系啊， 点样可以入位列头十位啊？ 反而日本咧就上升咗，入咗去头20名之内。 哦，几好啊，第几啊？ 19啊，而家、哦、即系以亚洲球队嚟讲， 亚洲一哥啦，咁样 系啊，冇错，亚洲一哥啦。咁你见到第二队亚洲嘅球队就系伊朗，咁都喺第21位。咁所以见到J League。或者佢哋用嘅方法就係將啲球員送去外國，呢一個叫咩？漫畫入面叫做海盜政策，偷人哋啲嘢，打翻喺自己國家隊入邊。 大航海時代啊，大航海時代嘅踢法，即係同 One Piece 一樣。 冇錯啦， 咁樣咁究竟乜嘢係貴寶咧？咁啊，可能三尖分就係貴寶啊。 三尖分 成日都話八月份嗰最佳入球啦，即係對狼隊推過幾個球員 啦， 射過一球啦，即係世界級嘅入球啦。三尖分話呢一種就係佢最享受踢波嘅时候嘅自己咯。 你依家伯礼顿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三尖分个攻击力强噶嘛。而家好多时一三尖分落场咧，好多对方嘅球队咧都会用咗力去到守三尖分啊。佢好聪明一样嘢就系你守我嘅时候咧，我真系将啲波喂俾其他人，或者等其他球员冲啊。即系佢唔系一定要自己入，佢系即系谂好有 teamwork 嘅呢个球员。 我觉得伯礼顿咧嗰两个前锋线咧，其实唔算好劲啊。如果再劲啲啊，我睇过伯礼顿坐喺度睇啦，有阵时大手交易入。到7球8球都得啊！即系咁，当然冇发生到啦。但系因为咧，佢前锋线唔系啲 把握唔够利， 系啲把握能力唔系太强嘅前锋。如果系啲把握能力比较强嘅一啲前锋，我唔用其他人嚟做比较啦。 多两个三尖分， 总之把握能力，系好啦好啦，我用夏兰德，我用夏兰德嚟做比较。如果夏兰德摆咗喺伯礼顿咧，有三尖分嘅嗰种边线嘅叫做技巧式嘅传送咧，我估咧10球咧 都唔出奇， 好经常发生啊。好啦，咁啊嗱，听只歌转过头翻嚟咧，其实我仲有一啲咧亚运嘅情报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啊，转过头再讲多少少啦。我哋今日嘅头呢半个钟头节目啊吓，咁啊聚焦下杭州亚运。 死党旅行全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沿路不分散，行书店逛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言。最高兴 睡在三点半，行千里吃凉面，夜晚黑五个人是重心，不知世界转变，能成就这一次，乱群又结队，高兴合拍同行少女，话题没禁区，一天吃六片忘记那脂肪，于商店齐上齐落。闭眼直接飞机到香港，睡觉又再抱住，再倾倾讲讲。 繼續都是我們兩個男人去做節目，所以找多些 女星出來，有這個 Venus 的最佳女團友跟小白一起再多講一點關於杭州亞運。有位朋友呢，我哋好熟㗎啦，即係连呢呢个公共广播九十年佢都话听咩呢，听晨光第一线佢曹星如啦， 係呀、 啊。喂，原来 Rex 呢即係打都打杭州亞運喎。 係呀，佢有份打 啊。 係佢第一次出戰呢个亞運添喎。 我哋呢咪卷好多份报纸嘅连日来呢、啊、其实呢对于 Rex 嘅报道真唔多喎。係、 哦、 呀，但我觉得呢今次曹星如咧打杭州亚运咧，有机会有惊喜 嗯， 因为其实佢都系一个劲人嚟噶嘛，大家都知道曹星如啦，即系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其实都系佢 fans 啦，咁样佢嘅流星拳好抽得啦。咁嗱，佢今次咧就会参加咧男子亚运咧嘅拳击五十七公斤嘅组别。咁当然啦，运动员最大嘅敌人就系伤患啦，同埋随年渐长啦。咁、但系佢都用咗一个词语去形容今一次嘅亚运之旅。佢话我感受到好新鲜啊，因为原来咧佢系第一次参加大型嘅综合运动会咯， 系佢系一班人出发啦， 系啊，一班人出发， 平时都系得个教练啊， 系啊，佢觉得 几丁友， 佢觉得好 happy 啊，好似去旅行咁样咯， 佢开心就得啦， 系同埋咧佢觉得好exciting 啊，即系你都知道曹星如成日讲英文，即系佢会讲多少少英文，咁佢点解会咁样？讲咧，而如果做过运动员，你一定知道咧，有阵时咧压力好大咧，你连笑都笑唔出咧，其实几大机会影响表现。反而咧，你觉得咧啊，今次咧好期待啊，同埋好兴奋。运动员要长期处于一个好兴奋嘅状态，即系对于嗰个运动项目啊，我好兴奋啊！你谂下，一个拳手同你讲，我上擂台嗰一刻，我好兴奋， 系有期盼、啊， 嗱、啊，好 同埋佢享受紧喺擂台嗰个时间 咧，系 啊，因为佢好 enjoy 啊嘛，同埋佢好享受之余，仲系好。即系佢唔惊咯，佢唔怯咯。 系啊， 你又睇激战啦，张家辉上擂台怯，你又输一世啦。 系啊， 阿战辉先生咁样系咪先？即系讲紧阿林超贤导演嗰部阿张家辉嗰部激战。咁你唔怯之余做咩啊？兴奋、啊 嗯。 你谂下，所以我觉得曹星如咧有机会帮香港队咧攞牌噶。 系啊， 呢个拳击，即系有阵时我哋净系睇啊，将焦点一定去咗打剑嗰度啦。喺sorry 啊，何诗培游水嗰度啦， 系啊， 咁但系其实我觉得打拳 都是不嬲我哋勁開噶嘛，係咪先？ 所以你今屆咧港隊出戰嘅時候咧，譬如劍擊、游泳啊、武術啦、欖球啊，呢啲其實亦都係我哋認為係有機會可以衝到獎牌嘅。 欖球亦都係我哋叻噶啦，因為我哋剔走咗嗰啲咩咩紐西蘭，即係有啲好難好勁噶嘛，斐濟啊嗰啲國家咧。咁所以今次咧，姚錦成啊，即係叫做四朝元老啦，今次係亦都會擔任旗手，連同咧武術方面嘅代表啦，莫婉瑩啊，一齐咧为到香港队咧就做持旗手嘅，咁啊寄望咧香港队咧喺杭州亚运咧，各个项目咧都尽力去打，尽力去踢，尽力去做好。 开幕仪式啊，听晚啊八点钟嘅，大家留意住啦。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星期五嘅早上咧，呢个环节啊，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啊！ 早晨好，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系星期五愉快。咁啊，打开报章咧，咁啊睇到其中一个专栏啊，咁啊报道有啊 Dicky 写嘅，咁啊就系讲呢个联储局英风疾疾啊，美股淡市重演咁啊。即系记得早一个月到，咁 Dicky 都有喺节目嗰度讲，喂通常咧九月咧美股咧都系差啲嘅啦，咁样咁我估你唔止喺晨光呢个平台讲，其他平台都有讲啊，无独有偶啊，夹埋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真系应声下跌啦，连跌咗两个交易日啦，咁啊真系咁嘅缘故，定还是仲有个中嘅玄机咧？交俾 Dicky 啊多讲少少好嘛？唔该晒你。 系多谢阿 O 提翻我曾经讲过嘅嘢，咁啊系啊。过嚟之前就讲咗个统计，个统计嘅数字嚟嘅啫。就1928年到现在95年咧 ，S&P 500指数咧喺芸芸众多嘅月份，一月到12月，边个月份表现最差呢？就是九月份啦。吓，即系原来仲差过十月份个平均嚟计，因为以为就十月先股灾啊嘛，唔系平均咧九月份系最差嘅咁。咁原因系点咧？即系好消息啊，业绩都反映晒 summer rally， 即系夏日啊个升浪都升咗啦。咁无以为继啦。咁九月份咪跌咯。咁嗱呢个就系传统嗰95年嘅讲法啦。咁但系今年嚟讲咧就好明显啦，同爆 Sir 有啲关系。不过其实同爆 Sir 都未必有关系。昨日都率先分析咗俾大家聽啦，就係咧同呢一個咧即隔一次會議先至有嘅呢一個即係經濟嘅預測報告聯儲局啦，咁就係兩樣嘢啦，就昨日都有提到噶啦，就係對於出年嗰個所謂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嘅預期咧，點陣圖啲官員會覺得咧，簡單一句就係繼續都維持咧比較高嘅水平。亦都冇減息嘅空間，呢個係同之前唔好講耐啦，六月份嘅時間聯儲局嘅官員嘅睇法咧，已經有個好大相徑庭嘅不同嘅地方，因為講緊出年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六月嘅時間，啲官員就諗住大概4.6%啦。點解？因為都係佢哋好多人去計出嚟噶嘛，即係平均數嚟嘅啫嚇，所以唔會啱啱好一個區間嗰啲範圍嘅。咁跟住咧就已經咧喺啱啱之前咧就上到去 5.1%， 咁即係話其實大家覺得冇乜減息空間咯。咁好啦，正正亦都因為呢個尋日都有講過原因咧，就令到個美國金融市場咧就出現一個比較大嘅動盪。個動盪啲乜咧？就係個債券嘅孳息率咧就繼續砰砰聲咁升上去啦。咁即係好簡單嘅啫。個債息一升咧，呢個肯定係不利於股票市場嘅氣氛嘅。咁十年期嘅債息咧，升到差唔多15、16年高位啦，都咁，所以咧就一句講曬啦，債息升， 咁就即係預期住咧，就長期利率咧，尤其長債息都升啦，就長期嘅利率可能會維持一個高嘅水平。咁當然啦，短債已經抽殺上去啦嚇。咁當然有個情況就係咩咧？就唔係股債雙殺咯，即係話債券嘅價格其實跌，所以債息已經升嘅。咁跟住股票市場又跌，因為點解就覺得咧冇風險嘅投資回報率好高，即係呢個就最簡單嘅理解啦。咁客觀嘅事實就係大家都會覺得。在而家呢一秒鐘咧，都難言話美國係咪就咁快可以停加息之餘，就會覺得出年咧更加唔會好似有市場本來嘅憧憬就好啦，加埋咧一次到啦，跟住最多頂多俾多次你，跟住出年就掉頭減咯咁。而家就睇唔到有呢個情況啦，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通脹仍然係未完全受控。唔止佢啊，連咧英倫銀行啊行長阿貝利咧係啊，雖然今次唔喐。但正所謂今次唔促，就唔代表以後唔喐得，即係意思就係話，所有啲央行包括聯儲局，又或者英倫銀行喺對上應該咁講係啱啱呢一次嘅議息會議維持息率不變咧，就唔代表下一次都會繼續嘅咁。咁當然英國喺而家呢一刻咧，未來啊再加息嘅機會都係細咗嘅，同埋因為亦都經濟表現都不景啦嚇，咁亦都又係嗰句啦，咁利率亦都已經加咗好多啦，咁即係貝利即係英倫銀行行長咧都話，即係通脹都繼續都係降温嘅咁樣，甚至乎有機會嚟緊會好快速咁回落，咁但係都係嗰句咯，即係而家頂多就係話加息加到高原期，減息就唔使望啦，咁所以就係呢個情況之下咧，咁亦都因為即係。簡單啲講啦，最英國就係鮑威爾啦，而家你嚇，所以就美元強咧，咁啊全世界都冇人行嘅，因為即係你話避險又好啦嚇，即係當個歐元就跌，跟住個磅又回，咁嘅時間咧，咁人民幣就更加有更加大嘅沽壓，而個 yen 就繼續會跌嘅。但係再複雜啲去講咧，就因為個 yen 咧係一個好低息嘅貨幣，亦都係一個流通嘅貨幣，咁所以就會成為市場即係利差交易嘅對象，即係好多人都會借 yen。咁所以個 yen 跌咧，個日股唔係一定要散嘅，但係咧就尋日就出現咗，就係全球嘅股市都基本上都喺聯儲局開完呢個會，再睇埋佢經濟即係預估，估埋佢出年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嘅走向，呢個亦都係尋日講咗嘅嘢咧。咁就尋日亞太地區嘅股市一路跌到。過咗去華爾街咁解啫。 咁再睇翻港股咧，琴日都繼續往下沉啦，咁啊要跌230點。咁睇翻咧80隻藍籌股入邊咧，只係得9隻係升嘅啫，咁樣亦都交投係淡靜啦。咁其實成日到晏晝嘅時候都係得300多億成交咧，真係相對少啦、削啦，同埋咧投資氣氛就冇乜啦咁樣啦。咁再同大家睇，其實唔止就係港股唔好。其实咧，你翻睇翻沪指咧，都失守咗3100啦，咁样深成咧，亦都即系继续跌落去啦，跌咗落去3年嘅低位啦。咁其实过往其实你都见到中央政府咧好多救市出台啦，基本上就2-3日就会有啲提振股市嘅消息，或者提振内房嘅消息啦，或者各大板块嘅啲消息啦。咁但系都好似咧关于内地股市嘅情况都真系。撑少少，因为 A 股唔掂咧，港股依家都真系窄啲噶啦。咁啊 ，Dicky， 佢交俾你分析一下宏观嘅，究竟系内地股票市场定还是系港股嘅问题咧？当中系 系啊，头先你都讲咗啦，即系内地要出嘅招咧，都真系差唔多乜招都出晒噶啦吓，人行系咪？咁大家都记得啦，一年期贷款市场利率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嘅息都减咗啦，跟住咧就外币以至到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又减埋，咁跟住救楼市啦。咁啊，已經係北上廣深咧，都有呢一個應房不應貸啦。咁而家咧更加即係廣州有好多個區咧，就如限購令都放寬埋啦。咁即係話放寬樓市嘅措施又做咗啦。咁跟住咧，股票市場刺激交投氣氛嘅咧，包括係啲印花税啊，一啲證監相關嘅徵費啊，又減埋。咁即係話其實內地要出招咧。真係我覺得咧，就泛泛都出曬，招招都出咗噶啦咁樣。咁仲有冇啲咩可以出咧？真心講，要出嘅其實都出咗，只不過係可以再加大力度，再慢慢再滲多少少，譬如刺激樓市嗰啲咁。咁但係歐頭先提出咗一個睇法就係、是，哇！好似咧，即係啲招就係對於即係股票市場咧嗰個刺激作用係相當之短暫同有限。咁我會覺得咁講啦，嗱應該。 咁嘅角度去理解，大家就容易啲明，就係話大家不如想象下，如果冇呢啲招嘅時間會點？嗱，即係只會更加差嘅啫。都出咗咁多嘢嘅時間都係咁，咁即係話，如果要比喻，我唔想咁形容啦。譬如當有個朋友仔唔舒服啊，有啲傷風感冒，咁好啦，咦，醫生開藥咯喎，咁食緊啦喎，咁唔係兩秒就好翻嘅，都要少少時間嘅。正所謂中國人都講，即係都要固本，都要培元噶嘛。咁就好過冇招出咯。咁但係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嘅招會唔會可以已經係將成個股票市場氣氛係拉翻上嚟咧？這個難啲，因為個癥結嘅問題係有幾個。當美金繼續強，而呢呢個十年期美債嘅息仍然係高過人民幣好多，倒掛得好犀利，人民幣無奈地都要走弱嘅時間呢，呢個就對於 A 股係帶嚟一個壓力嘅，就係咁簡單。咁至於我哋嘅港股呢，咁就亦都更加受到更加多嘅外圍因素影響，即係話由聯儲局嘅貨幣政策、港元匯率、人民幣匯率嘅變化、企業啲業績，或者樣樣都可以有影響，但即係綜合所有嘢拉埋曬一齊嚟講咧，咁啊真係都冇乜邊樣啊好喎，即係喺而家呢一刻無奈地係咁樣。咁所以即係尋日又失守咗黃金比率啦，即係喺過去嗰個大嘅反彈浪裏面，咁而家 0.618 又失守咗，咁所以今日就睇嚟咧就無奈，但係都係要係試底㗎啦，即係試下即係年內個低位㗎啦，即係亦都加埋外圍嘅氣氛都比較差啦，咁亦都應驗咗我個幾月之前講嗰個美股嘅九月例別嘅效應啦，咁所以就即係只能夠就係而家呢一刻係大家都係嗰句啦，即係即係最緊要真係如果你話短炒，咁就真係要用好少量嘅資金，咁如果你話一啲本來諗住好長線嗰啲，而家就蟹曬貨嘅，咁都係要好睇下即係自己嗰個持貨能力。咁真係失守啲重要支持位，係又係要減減磅。咁即係只係可以做嘅嘢係咁樣咯。咁同埋亦都要分散喺即係唔同嘅市場。我諗我過去喺晨光嘅時段都講好多，譬如舉個例啊，即係例如股神巴菲特嘅旗艦 Berkshire Hathaway 咁講，即係唔係推介啊嚇。不過你會見到哇，即係仍然係非常之接近歷史新高喎。就算美股跌都好啦，咁即係都係反映得到，即係有一啲投資工具咧係可能相對地具備一個比較高嘅避險嘅能力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多謝你，拜拜。 收好，大汉堡跟三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 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 旧时间争吵竟无，一切都毁到，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信仰扶，并借你周到，假设烦恼。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小白喺度啊，讲啲日本嘢啊，喂，近排咧又睇到啲平机票啊，去福冈啊，去鹿儿岛咧，咁啊300多蚊， 我都见到三百几零蚊嘅时候，我望到嘅时候都话 有冇心动咧？喂，鹿儿岛我就真系未去过，好有咩玩啊？鹿儿岛有咩出名嘅咧？ 有 个 火山， 系有个火山， 火山不过都危危地最近， 系 即系前几个月 爆发定咩？ 前 几个 月又话会爆又剩啊嘛，系、哦、啊，又去到 level five 咁样，又话以当地居民 咁好搞笑，去福冈， 去福冈先啦， 简单啲。 喂，我咁讲会俾人闹噶？ 都唔会嘅，咁都系防范于未然啫，好多嘢，同埋即系日本嘅火山都有好多啦，有个阿苏火山噶嘛，好似。 都系啊， 阿苏系咪喺熊本县嘅？ 都系嗰边，都系九州嘅。九州火山都比较上多，同埋都活跃。佢哋嗰边啲火山，你睇北海道嗰啲咩有珠火山咧，长期有依样，长期又唔系好喐噶，但系又、 哦、即系 相对嚟讲稳定啲。 观赏啊，可以睇睇佢咯。咁啊，总之大家出行嘅时候执到平机票啊，开心啦。咁但系都要留意翻啲条款，因为嚟紧都系呢个上呢个红叶嘅季节 啊，系啊系啊， 红叶嘅季节，有一个红叶指数噶嘛，年年都有听。 冇错，啱啱出咗噶、嗯。其实个红叶指数又话十月尾、十一月咁啊，迟啲又会搵嚟同大家讲啦。 南去北噶嘛，我记得你讲过系咪？红叶 系北去南， 北去南， 南去北嗰个樱花。 哦，樱花 ，OK， 好奇怪，即系两个撒花枪，一个南去北，一个北去南。 冇错啦，所以咧呢啲红叶啊、樱花嗰啲咧，交翻俾阿小白，你系专员嚟嘅，你要帮大家睇实佢系啦。咁啊，总之嚟紧我自己都有啲心动，想揿机票啊。 系啊， 不过。唔系咁容易揿嘅， 唔系咁容易，特别几百蚊嗰啲咧，即系真系 要有啲耐性啊，同埋要眼明手快，加油啊， 要好 运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提出四点建议，分别是坚持公道正义，维护和平安全，坚持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开放包容，追求文明进步，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他说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透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停火止战，启动和谈，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韩正又说，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亦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强调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支持并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韩正强调，中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翻嚟本港，继上水比诺中英文幼稚园之后，筲箕湾雅贤中英文幼稚园亦都未能够证明喺营运同财政管理方面能够达到令教育局满意嘅水平。八月被教育局撤销喺2023-24学年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嘅资格。教育局话已经提醒雅贤中英文幼稚园就有关情况通知所有现有家长，以及在招收新生或者取录新生的时候，需要清楚向家长说明在有关日期或以后取录的学生不会获政府资助，家长需要支付全额学费。根据雅贤中英文幼稚园网页的资料，学校校监和上水比诺中英文幼稚园的校监是同一人，即是日前因为涉嫌伪造文书被捕的66岁姓张女负责人。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警方话截至昨日下午五点，一共接获2197个受害人报案，当中涉及金额大约13亿7千万。警方话案件至今一共有11人被捕，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亦都积极跟进调查，并且会继续联络涉案人士，提供相关资料协助警方调查。据了解，艺人庄思敏昨晚回香港之后到商罪科接受调查，艺人张智霖据报已经被警方邀请协助调查，两个人都没有被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1， 日元 147.7， 瑞士法郎 0.906，加元 1.348， 人民币 7.309， 英镑对美元 1.228， 欧元对美元 1.066， 澳元对美元 0.6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195 点，跌3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1.49 美元，卖出 1,922.4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呢就中慢线呢都封闭㗎，咁而家呢就只係封咗慢线啦，中线就解封啊，咁但係仍然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一段呢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培正道桥底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而西行就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新楼街，渡船街天桥去回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过了红梅高路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排湾道去薄扶林方向，现在近着华富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潭公爷庙对出。西环的城西道西行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干诺道西天桥接近水街。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泥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的律伦街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界限街。反方向去尖沙咀近着对行道慢车，龙尾就在联合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华都花园至元朗公路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 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补充翻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虽然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我哋嘅潮妈系陈善若， 唔好觉得自己唔开心就系弱者，呢个系要慢慢去学识嘅。你有个情绪嘅出口，适当地去表达咗出嚟，另一半你都要容许佢会唔开心嘅，呢个好紧要。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一， 志芬、 崔杰同 第一潮妈。 好快就到二十四节气中嘅秋分，气温会随住秋雨而下降。 但系切记唔好过早着太多衫，一旦气温回升，出汗着风就好容易伤风感冒噶啦。 所以你都系要带多件衫出街，可加可减，要锡住自己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啊！嗱，讲呢个做得到之前咧，咁啊，头先睇睇社交平台啦，咁啊 ，Vicky 啊 tag 我哋啊吓， 咦系 喺嚟去话 去咗旅行， 佢喺台北旅行啊，又话听住神光第一次啦， 吓 封烟你先啦，即刻打电话， 唔系要打 IDD 喎，我啲都打唔到而家住， 咁一抽嘅字眼咁样，系啊，咁啊，好啊，咁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啦， 系啊， 咁啊，今日船仔就唔舒服，咁样 Vicky 啊去咗旅行啊。咁啊，下个礼拜 两支公， 系下个礼拜齐人噶啦，放心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忍耐下，两个马佬倾下偈先啊，之后 冇错冇错，咁啊讲住呢个我都做得到先啦，咁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今日嘅目标咧就系听翻啲八十年代嘅歌曲，咁啊七八十年代嘅歌咧，其实都有几多我哋到今时今日都仲听到嘅。咁如果你话我哋而家身处广播道，有一只一定要讲嘅《狮子山下》， 系啊系， 哇呢只真系经典， 脍炙人口， 系啊， 脍炙人口啊！ 你谂下，由以前我睇翻资料啦，即系七十年代尾嘅时候啦，咁因为制作呢个《狮子山下》嘅电视剧集啦，咁以前香港电台，咁所以就揾嚟就罗文阿顾家辉一齐炮制咗呢一首嘅经典作品。其实到今日咧，都仍然会耐唔耐就听到嘅，即系证明一首嘅歌曲咧喺四十几年啦，依然咧系屹立不倒。咁而且歌词又写得好，即系系好容易有共鸣。即系你问我，我都系，可能因为我喺狮子山下低翻工。 我啊中意陈百强， 边只啊？ 啊，等 等， 寂寞到夜深啊，系咪先？即系我自己都好喜欢陈百强先生嘅作品啊！即系其实佢好多，你有阵时有啲听众咧，成个 morning call 拣到咩歌咧？我都自己有啲私心揀阿 Danny 陳百強的作品嘅咁樣。咁啊，八十年代，尤其是七八十年代香港樂壇真係盛極一時啦，都有好多瑰寶啦。 數翻咧以前，譬如一啲電視劇集嘅歌咧，喺呢個時代係最強出咗出嚟嘅，例如係一系列嘅，譬如金融小説嘅一啲重製嘅電視劇集出嚟，咁咪《射雕英雄傳》啊，《神雕俠侶》啊，即係譬如劉德華版本嘅楊過嗰啲咧，都係有好多經典嘅歌，甚至乎譬如阿信的故事，以前好似有隻 翁善玉嗰只信啊， 系 系啊，奋斗 系啊， 哇，奋斗咁样，我真系听完之后咧，你再了解埋个古仔，你又觉得系系劲啊呢啲歌，大家今日可以听一听啊， 抽个时间听下呢啲歌啦，今日。 B B 出世之后，梗系要饮奶粉啦。不过奶粉究竟系几时发明嘅呢？又系点样发明？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其实是将牛奶去除了水分之后制成的粉末，它是比较容易保存的。根据意大利马可波罗载记入面记述，中国元朝的蒙古骑兵曾经携带过一种奶粉的食品，是蒙古大将魏源对它进行了巧妙的干燥处理，造成了便于携带的粉末状奶粉作为军需的物资。长途行军的时候，奶粉更加容易携带，食用的时候只需要拎半磅左右随身摆入去携带的行囊之中，加入水挂在马脊上面，通过马奔跑的时候产生震动，这样就可以令它溶解成为粥状，从而食用，所以作战的时候才可以这么快地补充体力。蒙古的骑兵亦都是这样才可以令到敌人闻风丧胆。在长途行军或者在沙漠作战的时候，通常都会缺少粮草，依靠这种方法就可以生存几个月那么久。所以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奶粉的国家，亦都是目前世界上供应人类最早使用奶粉的文字记录来的。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whole day. His lead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导致相隔降越地寒越乱错。我却继续鉴赏剧本的走向，我算我自量，信到过界变滑稽嚣张，将人物设定行反差方向，明明是恋心肠，然而又太逞强，抢救后疗养。行为越见反常，竟连环骚扰。How can I deny? How can I deny? No, I can't deny.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 佢名字系 Jason 陈柏宇，有呢首全新嘅作品，名字叫做《日常事故剧场》。 晨光警政，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良好企业管治。咁我哋好荣幸可以邀请到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陈泳仪 Gloria 上到嚟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噶。Gloria 你好， 小伯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系 Gloria。 企业管治呢样嘢咧，我哋听就听得多啦。好多上市公司喺佢哋嘅网页或者佢哋嘅年报都会强调佢哋有良好嘅企业管治。咁到底企业管治系一样乜嘢嚟嘅咧？ 良好嘅企业管治咧，系可以防止公司因为一啲内部控制或者监控做得唔好，而导致公司咧有利益损失。而呢个企业管治呢个正式嘅概念咧，系由英国企业管治委员会喺1992年嘅一份报告里面提出嘅。咁報告裏面咧就指出，企業管治咧係一個指引同埋係監控公司嘅行為同表現嘅管理系統，而為咗保障股東嘅投資同埋公司嘅資產係合理咁運用，公司應該咧制定一套有效嘅內部監控制度，用嚟處理公司營運嘅時候有機會面對嘅風險同問題，而董事局咧就應該致力維持住呢一個制度嘅有效運作。咁隨住咁多年嘅發展嚟講呢，而家我哋提到嘅企業管治一般呢都包括住內部嘅審計、稅務同埋會計等等嘅事務。 咦 ,Gloria, 聽落企業管治都係公司內部嘢嚟嘅啫喎。咁企業管治同警方又有啲咩關係 㗎？咁其實我哋警方呢一直都好關注企業管治嘅發展㗎。咁係因為我哋留意到好多商業罪案嘅發生，其實都係因為嗰間公司嘅內部管治出現咗問題，冇發揮到一個應有嘅監管作用。咁譬如話啦，最近有啲上市公司涉嫌將公司嘅資金用貸款嘅形式，用一啲唔合理嘅條款，好似啊超低利息咁樣啦，轉移俾一啲其他公司。好多時候呢啲可疑嘅大額貸款，既冇一啲合理嘅風險評估，又冇經過上市公司嘅董事會批核。咁淨係由幾個董事甚至係低層嘅管理人員咁就批核咗，最後出現壞帳嘅時候呢就會造成公司嘅嚴重損失。另外有陣時呢，我哋都發現呢啲超低利息嘅貸款其實呢係轉移咗俾公司某啲董事嘅關聯公司，咁有監守制度嘅成分喺裏面㗎。呢啲咁嘅異常情況其實就係企業管治做得好定唔好嘅結果啦。 哇，原來企業管治做得唔好會咁容易滋生罪案㗎？ 係啊，如果一間公司嘅企業管治做得好嘅話，有一個完善又有效嘅監管制度喺度，我哋相信呢類型嘅案件呢發生率都會大大降低。咁譬如話啦，盜用公司嘅資產咁都可以喺公司出現一個重大損失之前就可以發現到某啲公司人員唔合規或者可疑嘅行為，咁就可以防患於未然啦。 又啱，如果可以及早防止呢啲商业罪案，无论对公司、对社会，又或者系普罗大众嚟讲咧，都有好大嘅益处。Agoria， 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回顾一下，警方喺2022年接获几多宗因为不良嘅企业管治而引发嘅案件呢？ 当然可以啦。在2022年，我们警方总共接获到12宗案件是跟企业管治不良有关的。在这12宗案件里面是涉及总金额高达 49.07 亿港元。这些案件几乎都是跟上市公司有关。而这些上市公司的损失除了影响着他们的财务状况之外，也都会波及到一些无辜的投资人士。那试想下，如果这些上市公司是有一套有效的企业管治，相信呢就可以避免相关的损失了。所以其实本地有关的执法或者监管机构都有责任去协助上市公司建立完善而且有效的企业管治。 哇，听下去就知道了，差不多50亿，估不到企业管治做得不好居然有这么大的后果。那我们社会各界呢真的要通力合作，一起做好这件事。既然呢样嘢对我哋咁重要啦，警方有冇同其他监管机构合作去推进企业管治喺香港嘅发展噶嘛？ 梗系有啦，我哋商业罪案调查科一直咧都同有关嘅监管机构保持密切嘅联系，包括有证监会啦、港交所同埋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我哋都有合作一齐做好香港嘅企业管治，群策群力啊嘛。嗱，监管嘅嘢咧冇话一个机构咧就做得晒嘅。始终我们每个机构都有自己负责的领域，也都有时候兼顾不到太多方面的事，所以我们就会互相合作，交换相关的情报，同埋根据各自的职能转介相关的案件去作进一步的调查。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你提到的几个监管机构在推进良好企业管治方面跟警方到底有什么合作空间呢？ 当然可以啦。首先我们就可以讲一下证监会先。证监会作为香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职责呢就是维持和促进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市场运作是一个公平和有效率的。早在2017年呢，我们警方就已经跟证监会签了个谅解备忘录，就着沟通啦、案件转介、联合调查、协助调查、能力建构和资讯交流等等几方面呢都进行全面的合作。我们商业罪案调查科和证监会都有定期举办一些培训的讲座，会邀请对方的人员来参加，希望可以加强双方的沟通和交流下执法的经验。譬如说之前证监会就介绍过虚拟货币等等，而我们商业罪案调查科都会定期邀请证监会的人员出席我们举办的商业罪案调查课程。 那又挺好、啊、那除了证监会之外，你们警方和港交所的合作又是怎样的？ 香港是一个世界领先的集资场所，直至2022年尾，香港交易所有2582间公司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3万亿港元。有见及此，我们警方都有跟港交所建立一个密切的合作关系，合作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情报交流和案件转介，以维护我们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咁就太好啦！我平时都有投资嘅习惯嘅，都有担心过遇到唔好嘅公司。不过而家听到你哋有咁完善嘅准备，我个人都放心晒啦。咁警方同汇财局又有边一方面嘅合作呢？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即系汇财局，系一个会计专业嘅独立监管机构嚟噶。佢嘅前身就系财务汇报局。喺2021年，政府为咗推动会计专业嘅改革，决定将会计师工会的部分规管权力转交给财会局，包括了向会计师的发牌和对会计师进行查察、纪律处分等等。正正因为这样，为了加强对企业管治的监管，我们警方都有和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建立紧密的合作。就像证监会一样，我们在2022年都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就算案件的转介、联合调查、资讯交流等等几方面建立了一个合作的框架。 哇，要同时和这么多监管机构一起保持紧密的合作，商业罪案调查科的阿 Sir 和 Madam 一定是非常非常之忙了。既然 Goria 都跟我们介绍完什么是企业管治，以及警方怎样跟其他监管机构联手合作搞好这个企业管治，那其实很多人呢都总是会买下股票的。我想趁仲有少少时间问一问 Goria， 有没有一些关于诈骗的最新手法可以提醒一下大家留意一下呢？ 我哋警方最近留意到咧，喺好多社交媒体上面都有专门针对白领嘅投资骗案发生。好多受害者咧都系透过社交媒体收到一啲陌生人嘅信息，而骗徒嘅手法通常咧先同你扮熟，跟住就话自己有啲内幕嘅 tips， 有钱齐齐搵啊咁样，然后倾下倾下就会呃个受害者去下载一啲假嘅投资应用程式。我哋警方咧都有同证券业界咧宣传翻一啲反诈骗嘅信息啦，希望佢哋可以进一步将呢啲反诈骗嘅信息内容咧传俾佢哋嘅客户。另外，因应住有呢啲情况嘅出现咧，我哋都好努力咁样推动紧新嘅措施，去加强金融机构同埋监管机构嘅反诈宣传，去联手打击呢类型嘅投资骗局。 哇，睇嚟咧，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估唔到连埋 Facebook 啊，呢啲我哋成日用嘅社交媒体都系危机四伏。咁唔知道 Gloria 有冇啲乜嘢提防行骗嘅小 tips， 又可以俾我哋听众听听咧？ 梗系有啦。嗱，当大家进行投资嘅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以下几点嘅。第一，就系唔好轻易信一啲回报率高到不切实际嘅投资计划，亦或系一啲咧所谓嘅内幕消息。始终呢个世界咧，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而第二就系千祈唔好下载一啲不明嘅应用程式。如果唔小心将一啲不明嘅应用程式下载落你个手机里面，好容易咧就会泄露咗你嘅个人私隐噶。 第三点我识啊，记得 Gloria 咧，你都喺度提过我哋好多次噶啦，就系千祈唔好将你嘅钱转账去其他人嘅个人户口嗰度。试谂下，如果系一个真嘅投资平台，咁大间公司点会用个人户口做交易啊？单单系呢一点咧，已经好可疑啦。 冇错啦，梗系咧要选择一啲可靠同埋信誉好嘅投资平台，而投资平台好啲，出现问题嘅风险自然都会细啲啦。另外咧，当我哋喺投资任何产品之前，都应该充分了解呢类型嘅产品嘅特性同埋安全风险。而最后就是万一你觉得自己被人呃咗嘅时候，应该即刻报警，同警方讲翻你嘅情况，以及早求助。 冇问题啊 ，Madam， 我啱啱咧已经全部记低晒，谂住翻去咧提醒一下我啲亲朋好友。咁今日咧真系好多谢 Gloria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唔同嘅资讯啦。而家咧又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下次我哋再见啦，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揿揿入去睇。 諗一諗，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你记住那位，贪心会害你一世。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啦，跌几多添啊？跌370点嘅，标普五百指数咧跌72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45点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就跌88点啦，咁啊，睇嚟今日港股都依然有好大机会低开啊，吓试下年内嘅低位啦，咁希望尽快披嘅太耐啦，咁啊试一试好啦个底，唔好长期处于底部啊，吓点样先做到谷底反弹咧，咁转个头，大家就可以了解多啲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大众开咪入边咧，都打咗俾阿大众咪啦。早晨，开庭啦，大众咪。 早晨，小白，诶、哎，开咪啫。 今个星期、 啊、满城风雨喎、啊。 系、哦，系、哦，真系个个都喺度讲弊家伙啦。 系啲弊值喎、啊，真系吓。 吓、啊，点解？ 净系听下呢啲以非主流啊，通行流行嘅啊钱币吓、啊。 嗯。 啊，即系。香港地一般嚟讲，梗系使港币啦。 系啊，啱啊。 一般人都知道咩人仔啊、美金啦。 吓 啊正正系有呢啲代币喎吓。 系啦、 啊。咩比特币啊嘛。 系啊。仲要系虚拟嗰啲咁样，搞到几多个人嗰啲、啊、都嗌币啊！而家真系惨。 哇！就话虚拟啫，咁见到一个二个嗰阵时就话身光颈靓、 啊， 风生水起，买只手表贵过人哋层楼。 系啊 ，presentation 又话有跑车咁就哇！你睇到真系大家都犀利犀利。 所以。啊！呢啲嘢其實，如果啲投資者咧、嗯啊、即係好似啲普羅馬迷咁、 嗯， 買只馬都話要研究血統，又話要馬房， 嗯、 又要知邊個練馬師、馬主騎師、天氣、 嗯、 場地各樣。咁、 嗯、 如果投資呢啲錢幣，都應該諗諗嘅。 係啊，應該係多啲教育下普羅大眾，即係認識咗之後，先至去自己選擇噶嘛。 系咯，你就算你话、叫做而家、做商业买卖，相对、似乎最流通嘅美金咁计、 啊， 以前咩由金本位佢话唔使啦，拍心口自己掂嘅啊，咁后屘搞到咩由量化宽松咁嘅样，啊，即系大家都咪话唔担心。 系啦， 一百蚊美金啊，少咗几多噶嘛？ 系啦，因为以前就一蚊美金你都兑到嚿黄金啊，而家嗰个张纸都唔知换唔换到黄金，自己都惊惊地。 张纸有写住噶，你见到就话，哎，唔该你拿住张纸翻嚟银行攞翻同等值嘅嘢噶嘛？ 吓、 啊，信住先， 信住先。 咁呢啲至于代币啦，买得唔好真系在意代币噶嘛？ 哎呀，咁啊真系惨啦，好似买一副大富翁入边嗰啲纸币咁，唔通真系我嚟买嘢咩？阴公。 发行呢啲东西呢，咁自家幼稚园都发行得嘅，有冇人炒就睇啦。不过嗱，佢、啊、有啲加密㗎嘛，係咪加密呢啲代币呢，一个字係咪 crypto 啊。咁其实呢，如果拆字呢，或者英文都可以㗎、拆开嚟睇啦 ,CRY 咪啫，喊定先。 哎呀，呢、這个佢哋初头呢都係喊嘅，初头就赚到喊啦，即係笑到喊啦。而家就闭翳到喊啦，而家。 PTO 啊 ，please turn over。 哎呀， 哎，下回分解咯。 系，即系欲知后事如何啊？吓、這、呢个。 系啦，咁啊，满城风雨里边咧，因为呢啲事干咧，啊，至少牵涉到咧，即系如果有讹骗咧，就警察部可以做嘢啦。牵涉投资咧，证监会咧亦都系可以执法嘅。 系。 啊，咁即系唔好谂住代言咯吓、啊，因为以前有啲人嚟投资咧，香港。可能唔係好知地方啊，咁啊舉辦一啲投資活動，咁啊即刻就人家證監會就會出手噶啦。咁、 哦、 唔、啊、單止主辦者喎，嗰啲所謂 promoter，、 啊、 即係推廣啊、倡議嗰啲咧，都可以有罪噶。 哎呀，咁啊真係唔可以立亂做喎呢啲。 係咯，咁啊見到金湯咧，咁啲人就沸沸揚揚，即係話啊有位。前行家咧就被捕啦，咁样啊，唔好唔知啦，即系俾警察邀请翻去啦。 系啦，系啦，系啦， 啊，似乎有两集喎，一集咧就系先前佢自己去啦，咁、之后咧啊，警察都系要揾佢。 哦，我仲谂住净系之前嗰集啊，协助调查或者自己谂住提供啲意见咁样添。 哦，有啲唔知系咪主流定非主流意见定猜测，就话咧，咁旧阵时有啲人就担心，咦？因为被人拉咧，始终系失惊无神啊，又唔知咩地方啊，啊，咪啦，好似《基督山仇记》咁，即系结紧婚啊，系饮紧喜酒，被人拉唔系几好， 系啦、 啊，不如就自己闯去吓，咁 啊喂，既然你有合理怀疑啊，唔该啦，唔系咧，啊，我今日行开你就唔好再搞我啦，咁样， 系， 不过咁啊，执法者有自己时间表噶嘛， 咁啊系啊，执法者冇理由就你嘅时间噶， 系咯，佢话嗰刹那未，仲未有合理怀疑，咪未。執行住咯，咁嘅樣。咁亦都咧係呢個咁嘅拘捕事件咧，啊又帶出咗原來法律圈子咧有第二個話題喎。 係點樣咧？ 咁就話説原來咧係有人咧就陪同咧，就係、是、當事人去啊警署啦咁樣、咁嗰位人士本身就法律界人士咧、跟住又自己喺網上啊各個啊。平台嗰度咧，就登下自己啲相啊，自己啲片啊，咁样，即系 抽水人者定系抽人水者也俾人抽水。 哇！嗰度好多好多水喎、啊，佢仲要自己摆埋片上去嘅话，其实真系谂住做乜嘢啊？攞 heat ray 啊，谂住。 啊，总之周围啲人咧就争相传众啦，咁样就见下呢啲啊新进啊发系原来有人可以咁做嘅咁嘅样啊。咁但系姑勿论点啦，就而家都仲系调查阶段啦吓。 嗯。 咁啊，唔知道咧吓，警方啊进一步究竟会系用俄片啊，定咩串谋行骗啊，定咩嘅罪名啦、啊、吓，唔使记者问啦，都可以估下啲咩罪名啊。 哦。 咁但系证监处嗰边咧，就即系佢哋似乎系披露话有啲掣肘，即系某些嘢只能够提出早期嘅警告， 啊、 就冇咁针对性。咁呢啲可能立法者都谂谂啦，系嘛，始终要保护。保护下啲投资者嘅权益啊，12亿喎，讲 系啊，普罗大众都好重要。咁普罗大众有阵时投资咧，头先大壮咪都讲过啦，连埋嗰啲帮手做宣传嗰啲咧，其实都唔可以话完全冇关系噶。咁如果你话有啲宣传嘅朋友，佢真系懵下懵下唔知嘅，咁啊自己又冇做过功课，咁啊拍咗啲嘢啦，咁但系拍完之后发觉，哎呀，原来佢都好似唔系咁理想，咁我有钱我都冇收嘅，咁我甚至乎我同佢割借，咁其实系咪就完全甩身嘅咧？唔知呢啲位啊？ 我谂人哋考虑啊，第一就话佢个行为系咪有做到呢个所谓推广啦。咁、如果系做咗推广，又有产生咁嘅可以产生咁嘅效应嘅，咁嘅时候先至话喂，我同佢割席，对唔住、啊，可能人哋话已经错恨难翻、啊。 哎呀，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唔好轻举妄动啊，以为有着数啊，走去齐齐乜嘢。睇清睇楚先啦。 哎呀，咁啊系啊，即系每一样嘢，我哋自己投资者嘅都好重要啊吓，唔好谂住咧见到一啲自己喜爱嘅代言朋友咁啊出咗出嚟喺度做推广，就自己拥个头埋去。有时每一个产品啊，特别金融嗰啲产品啦，我啊唔识嘅，所以咧都系小店为妙。如果真系万一要店嘅话咧，都系揾啲即系证监会旗下嗰啲啊，有晒名嗰啲咧，揾得翻嗰啲，咁啊跟住先至咧揾个专业嘅人士同我慢慢解释，然后自己先至考虑到底投唔投资啊，稳阵啲啦。 对于投资嗰啲风险咧，识嗰啲人咧，可能有好多嘢咪后拉你讲啊，你听咗先至恍然大悟、或者你都可以问下阿 O， 或者阿 O 都可以同普罗听众讲解一下，听多啲 tips 啦。 系啊，留意住晨光第一线，亦都留意住大同咪，唔该晒，下个星期再讲过。 好，唔该晒，小 白，拜 拜。拜拜 大壮咪太抬举啦， 系啊，大壮咪好客气噶， 系啊，但系我想讲一句，其实呢啲虚拟货币真系入边都好多陷阱噶啦， 系， 总之大家投资者就揾一啲有牌嘅一啲交易平台先去做啦，因为其实证监入边都有啲。平台是真的有牌照的， 有 list 的，它有 list 的，上网找到的 了。自己上网找多一点，因为即你不可以，即虽然你想赚钱而已，都不可以什么功课都不做的嘛。跟我们一样、打电话来1872388都要做一些功课的。 是啦 ,1872388, 今天的晨光 Morning Call 呢，就欢迎各位听众就现在就打电话上来啦。打电话上来就预约就转头9点40分左右啦。就会有晨光 Morning Call 打返给你的。 没错。 又可以点下歌啦。亦都可以讲下一啲，譬如生日嘅点唱啊，祝福嘅点唱啊，或者中秋节， 系我都同小白讲声生日快乐先嘅，因为咧 听日先啦， 因为都虽然听日系正日啦，但系我哋都有喺直播室有个蛋糕仪式嘅，咁啊阿 Vincent 啦，即系梁可希先生都好好啊，攞咗蛋糕入嚟啦，咁我哋即系小白生日快乐啦， 系多谢多谢多谢， 诶，虽然我哋今日我原先想搵啲靓女翻嚟嘅，但一个靓女病咗啦，一个靓女喺台北啦，咁样，咁啊有另一位靓女侯嘉明要凑仔。嗱咁啊 ，Michael 哥， 靓仔都唔系靓仔， 梗系啦， 生日快乐啊！ 多谢 Michael， 多谢 Michael 哥，你啲胸肌你唔好硬到阿小北啊，一硬硬凹咗佢个膊头，你知你心口胀卜卜啊吓，你 胸肌啲嚿脷有个， 系啊，真系啊吓，即系心口大一大，荷包都唔使大啊，阿 Michael 哥真系，小北咁啊，祝你身体健康咧， 多谢晒。 到你交返俾你讲、 啊、 你要一发全香港市民呢几日生日。 系啊，如果呢几日生日嘅朋友大家都生日快乐㗎，同埋唔好忘记喎 ,1872388。如果咁啱又系呢几日生日嘅快啲打啦上嚟 ,1872388 同佢讲返声生日快乐、或者中秋节嘅、Morning Call 点唱啦，团圆点唱我哋都欢迎㗎。而家打啦上嚟 ,1872388 啦。 唔知道有煮嘢食嘅你平时煮开咩餸多呢？ Vicky 咧多数都系煮中菜嘅，特别好中意蒸下排骨啊，炒下菜啊咁样。咁当煮呢啲嘢食嘅时候，通常都会用到蒜头嘅、哦。唔知大家又有冇谂过，蒜头嘅衣都可以升级再做咧？究竟可以做啲乜？就系、是、可以成为灯罩啊！因为本身蒜头有特定嘅形状，当我哋小心翼翼咁样搣佢啲衣出嚟嘅时候，然后将蒜头衣逐块逐块用白胶浆黐落去灯胆嗰度，整咗出嚟就好似一朵白色嘅荷花咁样，着咗灯之后好似一朵干花添。除此之外，原来蒜头嘅衣仲可以制作成为纸张添噶。不过当中咧就要唔少嘅步骤啦，包括就系蒸煮、浸泡、烘干。虽然过程系有啲繁复，但系佢系具有天然嘅抗菌同埋杀菌嘅效果，系一种绿色环保型嘅纸张嚟嘅。蒜头除咗可以攞嚟炒餸之外，原来蒜头嘅衣都有咁多作用。大家真系听多样嘢旁下身啊！我系 Vicky 泳儿。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找新星，幸以冠军取了胜，能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似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报告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 连鞋擦影戏擦出花火， 然而问我，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Thank you. 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再行街买茶货。 佢古巨基古 Sir 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星战》啊。 神光追踪三十一， 嚟啦！追踪三十一，同小白一齐揾阿祥追踪三个男人，倾下今晚港台电视有啲咩睇。 喂喺喺阿祥， 早晨， 阿 祥 喺度。喂，早晨各位，喂，小白生日快乐啊！ 系啊， 哇，你又嚟呢、這个？ 不过要澄清啊，因为系早咗一日嘅。 系啊， 系啊。做咗一日，听日先系正日嚟 嘅。所有九月生日嘅朋友，大家都生日快乐。 但系无奈我哋听日就神光第一次又冇啦。如果要摸咧，就礼拜一嘅时候补足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做早噶啦， 都多谢多谢。 有心有心系嘛？ 多谢阿昌，多谢阿昌， 多谢多谢。 大家 happy 最紧要。好，睇下电视有咩睇先。嗯， 好啊。咁啊，今晚有啲港台电视三十一啦，继续有啲好节目啦。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啦，有呢个非凡公仆与民同行。 嗯， 咁啊讲。讲紧嗰个公仆咧，咁当然系公务员嘅团队啦。咁啊，话说公务员事务局咧，原来就系自从1999年起咧，佢每两三年咧就会举办呢个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 系 咁啊，目的系肯定下同埋表扬下嗰啲优质服务嘅决策局同埋部门啦。咁啊，等到部门之间嗰啲同事咧，互相知道对方做嗰啲咩好嘢，咁啊互相学习，从而啊提高个服务质素，最终惠及都系我哋普罗大众啦吓。 嗯， 咁啊呢个节目咧就系由公务员事务局颁发呢个奖项咧，就话俾大家听啊，过去呢一段时间咧，咁有啲乜嘢部门咧系做咗啲好事嘅，佢哋得到奖嘅。咁啊，我其中轻轻讲一个俾你大家听，今集会出场嘅部门就系呢个路政署啊，佢哋得咗呢个卓越团队协作奖嘅金奖。 系。 咁佢哋做咗啲咩好事得到呢个金奖呢？话说即係如果大家揸车经过油麻地呢，咪会穿过嗰条加士居道天桥有 个。喔、哦、係啊，我知道啊，係啊。 停车场大。 停车场会拆噶嘛，我记得嗰阵时话。 係啦，咁话说佢要拆啦，喺21年嗰阵时。咁负责拆大楼呢就系、是、呢个路政署。咁为咗要起呢个中九龙干线，所以要拆呢个大楼啦。咁呢个大楼呢，佢哋拆嘅时候呢就个工程好复杂，因为喺个闹市当中啦，佢亦都要嗰条天桥都系好繁忙噶嘛，咁啊佢又要确保行车畅顺，又要拆到嗰栋楼，同一时间嗰栋楼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使用者喺里边都牵涉到嘅，譬如佢要3个月之内重置翻嗰个油麻地公共图书馆啊，咁啊咁难度高嘅嘢佢哋都搞得掂，所以佢哋攞到呢个金奖，咁啊大家。大家想知道仲有啲乜嘢公務員團隊啊咁好嘢嘅話咧，記得留意今晚7:35非凡公仆與民同行。 會唔會有港台㗎？我想問，我哋都係非凡公仆嚟㗎嚇，即係要我哋都要鼓勵下㗎，係啊，我哋都要獎勵㗎，係啊。好努力噶，我哋都喺个岗位嗰度啊，真系 我哋先自勉一下， 好啊， 好啊， 好啊，知道。 好，10:30嘅时间，《中国梦的故事》啊，祥， 冇错啊，呢个咧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咁啊用一个国际嘅视野咧解读呢个新中国成立以嚟咧得到嗰啲成就啊，咁系一个由中外团队咧联合创作嘅一个节目，咁佢咧当中有好多大量珍贵嘅嗰啲昔日嘅旧片段嘅素材，咁啊同大家睇到咧中国旧日嘅面貌，咁啊今晚咧会同大家讲下中国人口啊，人口咧中国人口多啊，大家都知噶啦，咁啊但系原来咧喺1949年至1976年之间咧人口几乎多咗一倍，由5.4亿去到9.6亿，究竟当中发生咗咩事咧？今晚可以睇到啊， 咁啊另外都要留意住咧就系杭州亚运会嘅开幕仪式。 冇错啊！听日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听晚7:55啊，大家一齐撑下香港队，睇下佢出场啊！ 收到你， 唔该晒，唱，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夜缤纷第一个海滨市集将会在下星期三在湾仔海滨举行海滨艺游坊活动，内容包括音乐和舞蹈表演、无人机汇演、 电影播放、售卖不同产品、小食和饮品的摊档等。海滨事务委员会港岛区海滨发展专责小组主席何文耀认为，在湾仔地段海滨做夜间活动恰当，因为交通便捷，有天桥接驳内陆地段，附近亦都没有太多民居，对市民的影响低，过往在湾仔海滨举办活动没有收过投诉。何文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支持公司型合作管理海滨，带入商业元素。他说过往有段时间香港普遍情绪不接受私人公司管理海滨，但是他强调公司型合作不是妖魔。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提出四点建议，分别是坚持公道正义、维护和平安全、坚持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开放包容、追求文明进步、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他说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透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停火止战启动和谈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韩正说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强调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支持并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韩正强调中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认为领袖金正恩早前的访俄行程令到两国关系顺应新时代要求，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世界政治版图亦都发生根本变化。报道又说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高度评价金正恩访俄达到预期目标，热烈祝贺出访成果。另外，北韩朝鲜之声电台报道，金正恩下令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加强朝俄合作。报道说，金正恩统筹部署建设性措施，以便进一步加强朝俄传统睦邻合作，在各领域将双边关系推进到更高台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75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5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0.4跌2.6，友邦保险64.45跌1毫，创科实业78元跌5仙，阿里巴巴82.35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61.52跌2.6，盈富基金18.22跌6仙，美团115.2跌1.1，马可数字科技51元跌27.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7.64，瑞士法郎0.904，加元1.348，人民币7.309，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2272点，跌296点，港金报17000。 17,9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99美元，卖出1,92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荃湾路嗰边嘅交通啦。咁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喺荃湾公园对开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头先都几塞车噶。而家因为坏车走咗，咁就冇咁挤塞啦。不过都系繁忙少少嘅。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之前喺荃湾公园对开嘅坏车事故清咗场，咁只系多车啲。隧道方面呢，而家西区海底隧道啊，九龙过去港岛呢比较多车嘅，龙尾近民安队总部。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马斯道。西行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呢就仲係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近住佛光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嘅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啦。九龙嘅路面方面呢，观塘嗰边嘅观塘绕道去旺角丽业街带仲系比较多车嘅。九龙城联合道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联合道去黄大仙方向近甲丙大道对开嘅慢线系封闭咗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而红磡湾嘅红乐道就因为紧急维修，红乐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正山街至红联道嗰段咧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交通大致回复畅顺，元朗公路去屯门就福亨村嗰段比较多车啲。沙田嗰边嘅大埔公路咧，而家去九龙方向咁啊，交通大致回复畅顺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就仲系多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9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想知啲中药材系真定系假？原来依家可以用 DNA 排序验证到，一齐睇下本地中医药现代化嘅最新研究啦。 仲有国际知名新媒体艺术家分享点样融合艺术与科技，创造出崭新嘅视觉享受。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就已经找了阿李小姐的电话啦。喂，早晨，李小姐。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你就打咗上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都有一啲系生日啊，定系祝福啊，各样嘢同我哋慢慢倾。 两样都有， 两样都有。嗱，请讲。 好朋友。 叫咩名啊 ？Connie。系啦，佢应该听，我唔知佢有冇听紧啦，唔紧要，我录咗噶啦。 哎呀，你录呢啲嘢唔好俾我知嘛，我当听唔到， 唔小心俾你知添。 系啦，咁啊 ，Connie 系你同事啊，定系中同啊、大同啊、小同啊嗰啲啊？ 三样都唔系，系我哋护士同学咯。 哦，护士同学啊，哦，你自己本身都系护士嚟嘅。 哎，我哋两个都系，因为佢系我 roommate 啊，即系我哋宿舍嗰阵时，佢同我同佢一间房咁，超过30年噶啦，我哋识 咗。哇，好好朋友啊！直头嗰啲咧，大家望到大家咧，都已经知道对方想点嗰只默契嚟噶 啦。 应 该系噶啦， 系嘛，系嘛。咁有冇同佢一齐共事啊？而家？ 我哋唔同嘅机构嘅，系啦，即系去咗，即系毕咗业之后就大家唔同机构啦。咁但系我哋都啱啱退休嘅。 系哦，咁但系咁多年以嚟都净系喺以前做 roommate 啫，但系就冇一齐做过嘢啦。 都冇嘅，因为大家唔同机构啊，吓，佢就喺另一啲院舍，我就 明白啦，咁明白晒啦， 系啦， 辛唔辛苦啊？做护士呢个工作？ 辛苦咁，但系我觉得系开心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好朋友系互相鼓励咯，即系好紧要咯。 哎呀，好好啊！我觉得咧，做医护人员咧喺我心入边一直以嚟咧都系当佢哋真系英雄啊！即系佢哋 唔系嘅， 真系 噶工作。 你哋份工系咁样啫，即系你哋都系收钱，即系有翻工噶嘛。咁但系嗰个系你应得嘅报酬嚟嘅。但系呢个工作本身咧，其实亦都系冒住好多嘅危险啊！而家我哋都知道啲病毒咁犀利，你话你都已经识咗佢30年啦。咁即系以前，譬如沙士年代啊，或者之前前嗰几年疫情啊，其实你哋都有经历过噶。 系咁到咁我哋系即系个谂法系唔同嘅，即系我哋即系嗰个目。标啊，即系我哋做工作嘅时候有个目标噶嘛，即系有自己嘅目标就系都系系咯吓，咁我哋都知道预咗噶啦，即系但系个系咯，咁自己都要克服嘅，系啦。 咁屋企人咧系咪一直以嚟都即系由以前读护士嘅时候都已经支持你哋咁样啊？ 都系噶，系啊。 系咯，好咁啊 ，Connie 咧就系你想点唱俾佢嘅朋友啦，咁啊亦都系识咗30年啦。好啦，咁啊呢个第一个嘅点唱嚟嘅，仲有其他嘅，知道你。 仲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咧，系叫 Kenny， 系啦，咁佢就佢都系护士，都系佢系啊，都系护士， 又系又呢、這个唔会系 roommate 啦，呢个系嘛？ 呢个唔系， 呢个 roommate 话吓死人啊！ 呢个唔系，呢个系我哋去欧洲嘅时候咧，就即係講團友添啊，係啦，咁咧就係團友，咁啊就係我哋咧係2019年咯，咁跟住去完歐洲之後，大家即係好投契啦，咁即係好啱 key 啦，咁樣咯， 我就 friend 啦，一 friend 就 friend 到而家啦， 係啊，差唔多隔日都 WhatsApp 啊咁咯， 係咩？喂，識㗎嘛 ，Connie 啊 ，Kenny 啊呢啲同埋你小姐 嚟。就识啦，而家识咗啦，系啦，因为我哋即系大家都 几十年之后先识，有冇搞错咁耐先识？ 系啊系啊，得噶啦，我哋识啦，总之。 哦，相逢恨晚啊！我惊你哋即系大家 唔会，咁我哋仲有未来噶嘛？ 有，但系好多故事可以讲嘛，即系因为你哋又同一个职业咧，大家一。聚埋一齐嘅时候就可以讲翻我以前咧，又边一个时间啊，又可以经历过啲乜嘢啊，或者分享翻啊。 都系噶，好多回忆嘅吓，咁同埋即系好有阵时有啲辛酸啦，咁但系都系overcome 到嘅，系因为大家都互相即系所以好紧要咯，即系好朋友系即系互相鼓励咯，即系特别喺遇到困难嘅时候咯，我觉得 啱啊，辛酸又可以讲下啦。如果大家直头开 心嘅都会分享， 同一行嘅最好啊，梗系讲啲歌词嘢啦。嗰啲八卦嘢，你梗系你哋会讲啦。 系咪讲鬼故啊？嗰啲咯，以前好兴，即系看嘢啊嘛，咁就讲鬼故。 哎呀，最衰而家唔叫你讲啦， 又唔好啦， 而家梗系唔好讲啦，而家吓亲人啦。咁啊，就系两个嘅祝福点唱系嘛？ 系 啦， 咁同埋你啦，你好似今日都系生日啊嘛，系咪？ 其实我咧就小弟就听日嘅，多谢， 都系祝埋你啊，祝埋 多谢你啊， 你好好啊，同埋你系好系好正能量咯，俾到我哋 系嘛，最紧要呢样嘢系啊， 我见到你真系好用心咯，系啦， 系嘛，哎呀，好彩呢句你讲咗啫， 飙到啊！ 唔係，同埋其他同事都係嘅，你哋即係晨光第一線啦。 咁梗係要啦，因為我哋做節目咧，都希望我哋將自己嘅快樂啊，係 啊係啊， 同聽眾一齊分享。因為如果 你哋都幫到好多人嘅， 係咪啊？ 真㗎。 好啊好啊，咁我哋會繼續加油努力㗎啦。 是啊，我是最近才可以咁样 pattern 去听咯，因为即系之前翻工咧冇办法听唔到。 哦，咁又要开住噶咯，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咯。 啊，黐住噶啦，走唔甩噶啦。 好啊好啊，又系其他台嗰啲咧就帮你瞄晒佢啦吓。 系啊系啊，瞄咗佢啦。 好啦，多谢晒李小姐，多谢你， 好 拜拜。 哎呀，我点祝福啊？ 系啊系啊，点祝福？放心，我揾咗噶啦。揾咗啦，好啦，而家播祝福俾你听啦，拜拜。 祝阿 Connie 同 Candy 身体健康。 好多谢李小姐，再见。 拜拜拜拜。 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改编自作家严慎女士小说的广播剧《陌上归人》在1979年开始连载播放，而由欧瑞强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有没有勾起你》当时在收音机前追听广播剧的回忆。 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 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望望出边嘅天气先，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啊，咁天气都系热噶啦，而家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早上，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就同大家讲下啦。嗱，蚝仔粥咧可能都好多人中意食噶，咁但系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食咧？用嗰啲蚬啊，或者咧就系嗰啲贝壳类咧，去到焗一个嘅粉丝啊，即系啲粉丝煲咁样啦。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啦。例如咧买嗰啲大蚬啊，其实而家去街市买大蚬咧，有啲甚至乎帮你套埋沙添嘅。咁如果你话喂，我都系中意自己套沙，咁啊都可以嘅。买咗啲蚬翻嚟之后咧，咁啊先落啲盐啦，跟住或者落啲少少油啦，咁啊等佢咧就先退一退沙先。咁不过咧都要记住，我今次呢一个煲咧就加啲咩咧？咁啊就加啲粉丝。粉丝都有好多种嘅，粉丝啊除咗系有啲幼嗰啲之外啦，咁啊。肥嗰啲咧，即系我哋叫阔嘅粉丝，好听啲啊，阔嗰啲粉丝啊，或者肥粉丝啊，街市啲人都会咁讲噶啦。咁可以放喺入个水入边咧，先浸一浸佢嘅。咁啊，浸到佢咧就开始淋啦，咁啊就已经 OK 噶啦。咁啊，当然你话用细嘅粉丝都得啦。咁不过咧，我就会觉得有阵时如果啲譬如蚬肉啊，咁啊细细粒嘅时候咧，如果用翻啲肥大少少嘅粉丝，个观感上就有啲冲击啦，就唔会全部都系好细好细好细咁样。咁呢个就系放上碟嘅一个美学啦，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好，咁啊准备咗啲粉丝啦，咁啊浸咗佢，咁啊然后就喺嗰啲蚬啊大蚬嗰度啦，咁啊可以加啲盐，就等佢吐一吐沙先。咁啊你见到啲蚬啦，如果吐沙嘅时候咧，真系会见到啲水开始污糟啊，咁都应该吐到咁上下啦，咁你就可以咧准备定啊，再过一过水，咁就会安全啲，咁啊食起上嚟又再干净啲啦。好，咁啊啲蚬咧就要落去嗰啲滚水嗰度噶咯，咁你发觉咧如果你事先已经将嗰个水咧就煲咗先，喺个大煲嗰度啵啵啵啵，然后就落嗰啲蚬，落咗啲蚬落去之后咧，佢好快脆咧就会有一个好自如系嘅情景出現，就是你發覺啲蚬有啲慢慢打開嘅。咁呢個除咗慢慢打開之外，係煲之外啦，咁亦都有陣時，如果你中意燒嘅，燒啲例如係扇貝啊、帶子啊、貴妃蚌啊呢啲咧，一路慢慢燒嘅時候，佢嗰個殼咧都會慢慢打開。咁我都覺得咧係好有滿足嘅感覺。所以話咧，食物除咗係食之外，亦都好欣賞咧，就係佢嗰個烹調嘅過程，或者同食物做咗一啲好特別嘅視覺上面嘅效果。好啦，咁當你繼續落咗啲水啦，唔使太多嘅，然後就抌咗啲蚬大蚬落去咧，就慢慢煲，煲到佢咧都已经系开啦，嗰啲壳咧就开，即系代表佢已经熟啦。咁但系记住，千祈唔好煮咁耐。佢一啱啱开嘅时候咧，大家就好即刻捞翻佢上嚟啦。咁捞佢上嚟嘅时候咧，就可以用一啲格啦，又或者逐只逐只就生活啲，因为之后攞个嗰啲打边炉嗰啲呢咧，就会快手少少啊吓。咁就可以好快脆咧，咁啊将啲大蚬咧就捞晒上嚟先。好啦，个汤千祈唔好抌。咁捞咗上嚟之后咧，有啲朋友就想再雕琢少少嘅，咁就要花少少功夫啦。例如你可以将嗰啲大蚬入边嗰啲肉咧，就逐只逐只咧就挑出嚟先，即系攞出嚟或者刮佢出嚟啦。咁啊食起上嚟咧就啖啖肉啦。如果有小朋友嘅话，呢个方法咧都几好嘅。但如果你问咗小朋友，我中意逐只逐只自己去到食嘅话咧，咁呢个步骤甚至乎可以悭翻添。好啦，然后咧就准备一个嘅 pan 啦，落下啲蒜蓉炒炒佢。咁啊炒咗之后咧，就要准备翻头先嗰个嘅汤汁咯，咁喺呢个时候咧就倒埋落去嗰个汤汁，落去嗰个蒜蓉嗰啲一齐炒佢。好啦，炒到咁上下咧，就要准备定嗰个嘅粉丝咯，先落粉丝先，然后就将佢捞，咁啊见到佢开始结得滞啦，就加多少少水，就冚盖煲佢一煲，然后咧当佢一滚嘅时候，你就可以将头先嘅蚬肉咧又再加翻落去，跟住又再加翻多啲葱花，咁啊然后再嚟多一次大滚。 咁跟住咧呢个咁好食嘅粉丝蒜蓉大蚬咧，咁就完成噶啦。今日夜晚大家不妨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喂，嗱，今日享乐时代咧，讲下带自己嘅狗狗上班、哦， 诶、欸，得咩？ 得、啊。 不过而家咧讲开先讲、哦嗯，我见多咗商场咧，以前系唔俾宠物入去嘅， 系啊， 而家咧。我喺我屋企附近，即系都系附近啦，远少少啦，但系都见到有啲宠物咧，大摇大摆喺度行噶咯，唔使入袋噶咯， 直情佢哋啊威威噶啦，直情即系心谂你又行街， 我又行街。 我咧虽然自己冇养狗啦，但我系好中意狗嘅，其实好我见到狗我中意摸啊，跟住同佢哋玩下咁样，都系嗰啲啦，同细路仔一样啦，玩人哋嗰啲咧好 happy 嘅，要我照顾咧， 臭咧，就另外一个故仔啦， 我就冇乜责任心啦，咁样啦，咁啊好啦，同你去讲下呢个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咧，将会喺十月推出呢个带狗狗上班嘅计划，咁啊鼓励咧更加多嘅企业咧接纳员工啊，同埋带呢个宠物上班，建立狗狗友善嘅工作空间。 哎呀， 喂，如果你系直播室，如果你只狗唔系， 我都谂紧， 系咪先？ 我只狗唔系成日吠噶。连埋 Vicky 嗰啲狗咧都可以一齐过嚟， 嗯， 系啦、 啊，可以试试，真系呢个几好啊吓， 系啊。 咁除此以外咧，就可以讲多少少啦。咁啊，有研究指出咧，原来咧同狗仔或者同宠物咧一齐工作咧嘅，系一个正面嘅体验嚟嘅。超过 50% 嘅员工咧认为咧可以增加同事之间嘅互动啊， 要啊， 亦都可以咧，叫做几叫做令到成个工作嘅气氛咧都系正 嘅。嗱，咁我就咁听嘅时候咧，如果你话宠物可以一齐翻工嘅话咧，如果我可以带埋自己只狗仔翻直播室，我觉得系正噶啦。第一，就算唔翻直播室咧，翻 office 啦，我谂大家嗰个嘅焦点会喺当日咧全部放晒落只狗仔嗰度嘅。其实佢帮咗啲咩咧？帮咗同事同同事之间嘅倾偈啦，我哋嘅话题多咗啦、 嗯， 又会讲下，哎呀，其实咧我咧细个都有养我只狗仔噶，又话喂，其实你只狗又识做啲咩动作啊？可唔可以轻轻啊？其实我哋人同人之间嘅倾偈都会多咗好多，就系藉住宠物。 真系啊！你通常有隻狗仔喺度喐下喐下咧，你又覺得成個叫做工作空間咧，都好似有啲生氣咁樣咯。 嗯， 即係不過當然啦，你要好好管束住自己嘅狗隻，如果唔係佢勁吠咧， 係啊， 咁樣搞到啲員工都專心唔到做嘢，呢、這個又係難搞啲嘅咁樣。 係啦，咁啊睇下寵物咧都有好多嘅。如果你話淨係狗狗嘅話咧，我覺得嗱，佢有一日係可以俾狗仔翻工啦。 係， 如果另外佢再可以俾埋譬如貓仔， 係 貓仔都好、 啊。系啊，可以噶。 雀仔得唔得咧？ 都可以试。 嗱，金鱼就好难 take away 啦， 因为佢其实爱护动物协会咧就有一系列嘅支援服务嘅，包括进行呢个活动场地嘅考察啦，睇下你嘅企业可唔可以俾狗仔去进入啦。咁另外就系进行呢啲简单嘅狗只嘅培训咁样。咁啊，有咗呢啲嘅指引同埋呢啲叫做培训课程咧，咁雇主先可以。俾大家帶狗仔翻工啊！如果唔係你搞到成個工作空間，即係有機會好立亂噶嘛？係啊，你唔能夠即係你平時喺屋企只狗仔都亂咁鼠鼠，跟住帶到 即 係 如果你話譬如律師樓帶上咪咁樣， 係 咯，只狗仔翻公司， 係啦， 搞爛曬啲文件啊，上庭啊冇嘢。 我同你依家喺直播室入面咁啊，阿狗係咁吠吠吠咁樣， 咁啊搞唔掂， 咁啊搞唔掂，因為有啲狗仔咧就係主人講嘢咧，佢就即刻吠嘅， 係， 因為主人講。嘢咧就只狗仔以为同佢自己讲嘢啊， 系啦， 咁就搞唔掂啊！因为如果小白你系咁讲嘢，只狗仔系咁吠， 我又唔可以即刻劈佢出去录音室门口。 我咧插唔到嘴啊， 系啊， 我唔够你只狗仔快啊，即系咁嘅意思， 因为佢唔会理你，佢系咁吠，佢会 jam 你就 jam 你啦， 系啊， 佢唔会谂啊嘛。 咁啊，总之大家可以或者收音机旁边嘅雇主都可以谂下啊，点样可以一日半日试一试咧？即系呢个带狗狗上班啊！呢、這个 我自己觉得咧有啲套路嘅，个套路咧就系、是、如果可以咧平时嘅时候咧可以叫啲同事过嚟自己去玩嘅，咁同只狗狗咧混熟咗先， 系 咁只狗狗系啦，咁你见到嗰班就平时见开嘅，知道平时呢班人都系咁嘅啦。阿欧都讲啦，狗狗系玩人哋嗰啲舒服啲嘅，唔使自己搞嘛。你平时咧同事去屋企嘅时候咧，即系准备定啲零食啊，咁只狗仔一去到公司咧。 就见翻嗰班老朋友嚟噶咯， 系 见到班老朋友等于有食物噶咯， 系啊，所以 咁啊乖好多噶咯， 人都乖啲啦， 系咯， 咁啊希望呢件事可以推广啦，或者慢慢试行一下啦，就系、是、叫做带狗狗上班啦。